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7%， 咁我返嚟嘅时候就返得早啦，其实5点都未到返咗嚟啦，嗰陣时係落緊雨，咁而家唔知有冇啦，不过呢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呢其实就曳啦，5至到6个中级度嘅水平，咁唔算係太好嘅，咁希望落下雨嘅时候呢好似即係拖地咁样拖返干净啲空气啦，如果唔係嘅话大家就要呼吸一啲唔好嘅空气，虽然话就话隔咗个口罩啫，咁但係都唔好啦，可以好啲嘅就好啲嘅空气会正啲嘅。6:09嘅时间啦，咁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喺朝头早嘅时间，咁我哋又见面啦。今日呢几快脆，已经嚟到2022年嘅9月21日啦，今日都係农历嘅8月26嘅。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人生咧好奇妙嘅事情咧，一样嘢唔知道你睇唔睇得通睇得透，原来就系坚持。因为咧坚持就已经意味住咧你系唔会遗憾同埋后悔啊，好奇怪嘅系真嘅。当你愿意坚持嘅时候，就算难听啲讲句 fail 咗啊，肥佬搞唔掂，你都发觉喂唔紧要啊，我真系尽咗力过，而个结局咧你系较容易接受。当然啦，如果坚持完成功之后，你梗系中意接受啦。如果我哋因为周围嘅人嘅目光而放弃自己嘅坚持咧，咁我哋就好似成为咗个懦夫咁样啦。人生咧，个个都试过失败嘅。个问题咧就系你点样可以揾到属于自己嘅一条路啦。所有伟大嘅人咧，佢哋都系因为坚持先至可以实现到自己想做嘅事情。只有放弃尝试嘅，先至会系失败者。只有努力不断去到尝试，敢于挑战，我哋先可以找到属于自己一条充满住阳光的路。每一件事情看上来都非常之艰难，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将它完成的话，其实又是一片新的天地，又是另外一个靓的太阳。 错过，总不懂得恋爱。 早上的时候找来黎瑞恩的阳光路上，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自己阳光路上很舒服地就是漫步自己的人生路。天气方面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的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的气温大概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越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风势颇大。现在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7% 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5至6中级度的水平。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什么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 Barbie 林慧。头发的问题，相信无论是男士定女士，大家都好着重的。最近就听到有个报道说，如果成日吃香口胶的话，是可以令到人的头发更加浓密。其实是不是真的呢？日本最近发表了一项研究，表示如果长时间咀嚼香口胶的人，头顶的头发就会变厚。而这个结果随即就引起了头发稀疏的人关注了。据讲，头皮当中的血流量会导致头发变得浓密。如果头皮的血液循环不良，就会阻止头发生长，亦都会影响它转运所需的营养物去到毛囊，就会导致脱发了。于是日本有一间生产和销售香口胶的公司，针对着香口胶咀嚼习惯和头发粗幼度进行了观察的研究。结果竟然发现，咀嚼香口胶时间越长，头发明显会更粗和更厚。研究将27名年龄介乎24至51岁在这间香口胶公司工作的员工，分为平日经常咀嚼香口胶和很少咀嚼香口胶两组来到进行比较。当中亦都已经排除了有头发相关症状、没有头发或者正在使用头发相关补充品、压力太大或者是孕妇等等的人士。研究人员观察了被研究的人士每日咀嚼香口胶的时间和习惯之后，最后就用铰剪在头顶的位置剪了大概10条头发出来。相比之下，竟然发现真是多吃香口胶的人头发是更粗更硬的。这个报告最后的结论就是，头发或者真是越粗的话，看起上来就会越浓密。所以就算头发的数量不多，看起上来都觉得头发好似厚了。虽然这项研究只限于日本的这一间香口胶公司进行，而且研究的人数只是得好少。不过如果你都正在受到头发问题的困扰，都不妨可以试下相关的方法的。毕竟吃下香口胶或者都可以令人轻松啲，话唔定心情好啲，压力细啲，头发都甩少啲呢。 将力烟将身份放低些吧，今夜里应一起了解他，失败过那用怕，这本书吧等于苦恋中找点潇洒，深夜里将一起暗恋吉他，互倾诉不要关闭嘴巴，终于也会近似将本数吧忘于孤清里自怜自挂，像你这般 晨光第一线的林慧，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 么？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早晨啊，咁今日天气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干燥嘅，咁有骤雨完之后干燥，咁真系啲风都转得几犀利啊，咁吹埋干个地添。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在春秋时期，咁啊，12个嘅诸侯国咧就准备联合进攻郑国，大家就密谋啦，喺度喂，郑国真系唔掂啊，不如快啲铲除咗佢啦。郑国啊，梗系收到风啦，系咪？呢个世界梗有啲即系无间道周围摄嘅。郑国咧就向其中最强大嘅晋国咧就讲咯，同佢求，喂，不如咁啦，大家倾倾下。打仗啊冇益嘅，搞到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伤亡又惨重。咧，我倾啊都有诚意噶，你睇睇台底，呜、由台底堆到出大厅，都系咩咧？黄金万两。哇！晋国见到，喂、真嘅、哦，啲使者都即刻过去宝箱度咬一咬，喂、真嘅、哦。於是乎咧，晋国咧就经过商议之后就决定啦，嗯，好啦，我哋同意你嘅讲和啦。嗱，郑国就向其中最强大嘅晋国求和啦，晋国就同意咗。咁其他嘅国家咧亦都跟住咧就系停止进攻嘅行动啦，暂时收兵。之后啦，晋国嘅国君啊就将郑国所俾嘅礼物嘅一部分咧就奖俾佢嘅功臣。阿魏大臣，好啦，阿魏大臣咧就话：，喂，我嗰阵时的而且确咧就有份咬嗰嚿黄金嘅，啊呢句我加嘅吓。咁但系佢就觉得啦，系的而且确咧系功臣，但系咧即系叫做啊，佢自己都话到无功不受禄，其实呢个点会系无功啊？证明佢几谦虚。佢话到啦，啊，即系嗰位魏臣，佢就话到啦。佢咧就劝啊，同呢个晋国嘅国君咧就进行咗一番嘅劝告。佢话到而家咧，你就做咗咁多国嘅国家嘅盟主、哦。我哋咧做盟主唔系咁简单，好多人咧对住我哋都虎视眈眈。我哋应该居安思危。既然咧我哋喺郑国嗰度咧就得到咁多嘅财宝，即系叫做好多年之内咧，我哋都唔需要担心嘅粮食啦，我哋嘅军事各样嘅嘢，人民亦都得到满足。咁但系咧，我哋都要居安思危。咁啊话到啦，啊希望国君你今后咧可以一遇到困难同埋危险嘅时间咧，就可以用呢啲嘅财富有所准备，有备无患啦。佢咧就讲咗我哋今日嘅其中一个嘅重点，就系有备无患啦。你系咪做到有备无患呢？备咧系指准备，患系指祸患。事先做好准备咧，就一有危机发生嘅时间，我哋都可以咧就系可以轻松化解。你做唔做到呢一样嘢咧？ Yeah.

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朝早6:36嘅时间啦，咁啊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咁啊，今日朝头早上边咧，咁啊白元浩打俾你，等我打俾阿钟哥先。早晨啊，钟哥。 早晨，小白。 早晨啊，出边啲空气咧都系普通啊，今日直头咧系5至6中级度嘅水平添啊。 咁应该点算啊？ 应该戴好个口罩咯。 哦，我以为你话不如 work from home 咁样，唔好出嚟。 呢个都系好办法喎、啊，啊，好犀利喎你，突破盲肠。 呢啲天气咧，即系好似啲科幻剧情咁样啊！喺个唔知几多年后嘅未来世界咧、 啊， 地面系已经唔适合人类居住啊嘛，所以个月都系地底啊嘛。 其实咧，唔系净系话而家预示将来啊。我细个嘅时候咧、嗯，我记得读嗰啲读紧小学嘅，唔知1、2年班嗰阵时咧。咁嗰陣時老師都有同我講過，就係話啊，大家睇下打開課本呢一幅圖咧，就話到如果我哋唔珍惜地球嘅空氣咧，啊，未來嘅時候你哋大個咗咧，就要戴住個氧氣罩周圍行噶啦，咁樣。其實而家我哋都戴住個口罩咯。 啊，成日話預示未來，預示未來咁樣啦。咁即係話將來嘅可能啲僆仔，咁啊睇嗰啲圖畫先知啊，原來。地球啲树系咁嘅，因为第时住晒地底啊嘛。 系啊， 咁啊，原来个天空系咁嘅，咁即系要喺呢啲书本里边先见到。咁即系话树同埋天空系曾经出现过， 啊、 只不过后边啲人睇唔到啦、 哦。 如果照咁推论，中国咪成日有龙呢一样嘢嘅，但系我哋冇人见过噶嘛、 啊。 其实有啲人亦都话啦，其实龙系曾经出现过嘅， 嗯， 但系绝咗种， 绝咗种。 系，所以咧就冇啦。咁如果唔系无端端以前点样会幻想一条龙出嚟咧？冇理由噶嘛。 哦， 生肖11样都有，系冇龙噶。 我成日以为系因为咧，古代啲人啊，睇呢个行雷闪电嘅时候咧，咁有阵时啲闪电咧系好快脆由，譬如左边去右边，呼一声，跟住加埋嘣嘣嘅爆咁啊！我以为系咁，啲人望落去，哎，嗰度一定系一条龙啊！佢仲大叫添啊，喂咁样，我以为咁咋？ 哦，冇咁简单啦、啊。如果系咁样，都画嗰条龙应该一条线咁幼啊，冇理由画到而家我哋见到嘅龙咁样啊嘛。 嗯， 即系栩栩如生，仲要系好清楚诶点嘅样噶、啊，有几多只爪都望到，又系咩颜色？ 有角嘅咁样。 系啊，咁即系好奇怪噶嘛。咁、所以我成日觉得龙应该系出现过，不过可能绝咗种，而家我哋睇唔到。 咁麒麟咧， 啊一样咯、 啊，都系绝咗种。 你喺欧洲国家，佢哋都有一啲飞龙嘅传说噶嘛。 系啊系啊，佢哋嗰只龙同我哋嗰只唔同噶。 佢哋嗰啲好似恐龙咁啊，不过有对翼。 系啦、 啊，即系等于嗰啲睇权力游戏咧，咪成日话有飞龙嗰啲咁样嘅。 系啊系啊。 未就系话，其实呢啲嘢可能曾经出现过， 嗯、 只不过而家冇咗， 嗯， 咁样，所以啊，唔知系咪嘅咧， 系、哦、都几得意啊，嗬， 哦，如果系都几得意嘅，不过呢啲冇得验证噶啦，唔通你而家坐翻时空穿梭机翻去，以前你先系望到嘅啫，应该睇唔到噶啦， 嗯， 咁如果喺人类有历史以嚟，一路睇落嚟嘅嘢，直至到佢有真系有文字记载， 嗯， 甚至乎。文字記載你都唔會好作盡啊嘛，可能真係要圖像記載，即係真係 video 嗰啲咁樣嘅錄像記載，你先至會覺得係準啊。咁、所以由此推論咧，即係錄像你都係100年前左右嘅嘢啫，你計埋影相都係，計埋影相都係白松啲年前嘅嘢。咁、即係其實白松啲年前所有嘅嘢都係得個講字嘅啫。 嗯，但係而家有圖咧，又未必有真相喎，好多圖都係假嘅喎，啲片。你睇 Marvel 嗰啲，我肯定佢係假㗎啦，就係真嘅一樣喎、 啊。所以呢如果有外星人嚟到地球呢，佢話攞啲資料返去研究下人類先，跟住攞咗套 Marvel 電影。 咁好啊。原本諗住打我哋啊，喂你睇佢哋好勁喎，唔好打啦。 原来咁厉害，乜宇宙有嗰啲乜嘢，有 Captain Marvel 嘅咩？即系会咁样会好奇怪，唔知佢哋信唔信？不过另一样嘢我成日谂嘅， 我哋睇電影咧，即係譬如呢啲超級英雄電影係娛樂事業嚟嘅啫，娛樂噶嘛。 嗯， 外星人有冇娛樂嘅咧？ 應該有啊嘛， 從來冇答過嘅。不過即係又將今日原本想講嘅嘢擺喺禮拜五先講。 哦，好啊，好啊。 咁咪話咧，我你知我幾中意研究外星人嘅嘢嘅咧。 嚇！ 咁其實咧有一樣嘢，咁曾經講過，即係譬如話。我哋地球人啦，地球人，我哋生活嘅维度咧，其实个层次好低嘅。 嗯， 咁因为再上一个层次，我哋有排都唔会达到噶啦、 啊， 就系、是、去到一个精神嘅维度。 哦，即系话 用精神沟通咁样啊？ 用精神沟通，所有嘢咧唔系用一个物质上嘅嘢， 嗯， 亦都唔系用一个娱乐上嘅嘢，系一个精神饱足上边嘅方向去继续存活嘅。 即系咁，即系食饭都唔使食。 咁呢啲维生嘅嘢一定要啦。 哦 ，OK， 系。 咁但系佢哋所谓嘅维生同我哋嘅维生就已经完全唔同，系两个层次嚟。 嗯。 咁话人类要真正去到下一个跃进嘅纪元咧，就要系等到去我哋唔会再贪图物质上嘅嘢。 嗯。 真系去到一个精神上嘅维度咧，我哋就可以去 好化境喎、啊。這个其实要真系。 但系你知咧。我相信在我哋有眼见嘅将来、 嗯， 地球人咁喜欢物质享乐咧，系、 啊、 应该唔会见到嘅呢样嘢。 我哋达到呢个境界，系咪就可以做到嗰啲？成日我哋都话啊，有啲生物佢哋真系唔使讲嘢嘅，其实佢哋用嗰啲心灵啊、电波都沟通到咁样。 系啊，所以有时候咧，亦都有啲即系讲法咧，就系话点解外星人同我哋沟通？唔同我哋溝通咧，係因為溝通唔到啊嘛。 嗯， 即係大家嘅維度都唔同，我哋仲係貪圖於物質上嘅嘢、 嗯。 不過即係講多一句，你諗下，其實就真嘅喎。如果我哋唔係將物質行先， 嗯， 即係物質，你泛指就可能係資源啦， 嗯， 或者我哋最眼見嘅金錢啦、嗯。如果我哋唔將呢啲嘢擺喺我哋嘅首要任務，我哋真係純粹係想幫助地球發展， 嗯。 我谂人类已经可以去到唔知边个第二个太阳系都唔定噶啦、 哦， 已经 都系， 因为而家成日有啲咩发展都话计数啊嘛，哎呀太贵啦、 嗯， 哎呀唔啱经济效益啊，因为有好多呢啲咁样嘅枷锁咧、 嗯， 令到我哋冇办法向前行噶嘛，人类 系、哦，即系好似人类咧嗰啲生物学家，佢哋成日研究唔同嘅物种、 嗯、 昆虫咁样啦。有啲昆虫咧，佢哋就可能会自私啲嘅，即系会残杀另一半啊。有啲昆虫咧就好愿意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其实昆虫佢哋都有唔同嘅习性嘅，人类都有自己习性咁样 嘅。系啊，即系人类嘅习性就系唔好太快向前行咯。 嗯，即系循序渐进。 循序渐进咧，即系譬如一个好简单嘅例子，讲埋呢句。 吓、 啊，其实人类。在一个资源上，即是在一个能源上啊， 嗯， 绝对已经驾驭到用其他呢啲环保能源噶啦，太阳能又好，风力又好， 系啊， 绝对可以驾驭到噶啦。 吓， 点解而家都唔得啊？ 嗯， 或者点解个规模都仲系咁细啊？ 嗯，哦，系计数咯，因为嗬， 咩计数咯？因为哦，如果你用咗太阳能，我哋可以咁嘅时候，咁啲石油点算啊？ 嗯， 咁我做紧石油生意嘅人咪冇生意咯。 嗯， 所以咪又系令到嗰一样嘢唔好行前住， 系 唔好行前住，我哋仲搵紧钱啫，咁样 拖一拖先咁样， 系啊， 哦，好，大家可以咀嚼下呢啲吓， 系啊，等我哋自己做到自己可以精神饱足先啦， 好啊，好啊，好啊，咁一阵间一齐翻嚟继续听住陈哥啊，继续饱足啦， 你翻嚟心灵感应啊， 好啊，好啊，一阵间再倾过，拜拜， 好系、啊、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晨光百科。 出面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啊，咁我哋最近都好多病毒喺度啦，继续都有，虽然呢即係好似退緊，但係千祈唔好大意啊。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咧，就系百科全书入边有一个流感同感冒，又系呢啲老生常谈嘅嘢。不过即系学完之后，有几多个记得咧？咁样好啦。感冒咧就主要都系由病毒引起嘅一啲嘅咳嗽啊、流鼻水啊、发烧等等嘅疾病嚟嘅，造成感冒嘅病毒好多时咧都有唔同嘅种类，亦都有一啲嘅病毒咧感染之后咧，不太会啊出现症状嘅。由流感病毒引起嘅一啲嘅叫做好似伤风咳咁样啦。至于咧流感咧就系、是、一啲由流感病毒引起嘅疾病。流感和感冒呢都是一样，都是由病毒造成，症状也都类似，但是流感的症状呢是更加严重，传染力是更加强的，所以一般呢就会分为感冒啊，或者呢就是伤风啊，即是感冒啊，这样流感啊，这些会分的。流感呢就分成 ABC 这三种的类型的，每一种呢嘅類型亦都又有各種嘅叫做病毒株，病毒株咧而家成日都聽噶啦。每年感染咧就係好多人嘅咧就係 A 型同埋 B 型 ，C 型嘅咧主要都係感染小朋友噶。嗱，記住流感嘅症狀咧就係更加嚴重，咁啊必須咧就係比感冒啊係更加需要我哋去到注意嘅。所以話而家科學真係好啊，佢令到我哋啲病毒咧一 check 嘅時候就知道，呢個病毒。是屬於哪一種的，有什麼方法去打低它，如果不是科學或者文明的，我們很多病毒都打不低的了。早晨的時間來到早上6點48分今天的集會，他們是 Super Moment 太科學了。 我沒有辦法領悟，觉得来计算出是文明的缘故，还是进化出了错误？地球离不开屏幕，逐渐的心却幸福，你越来越投入。 27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5至6中级度的水平。今日天气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咧系干燥，最高嘅气温咧会到31度左右嘅。时间嚟到早上嘅6:51啦，今日朝头早继续有一啲嘅叫减压嘅法宝噶，系咩咧？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到七点，波盛奔神骚动音乐。 行政长官会在十月公布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和我的团队很高兴能够同市民一起为香港开新篇，你的意见会帮助我们向前迈进，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我们打了疫苗，除了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的机会。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推动，三五成群展翅清健超新星。 二级建习技术员吕家明点解会选择从事电缆相关的工作呢？ 咁嗰陣時都留意咗好多唔同行業嘅，例如電梯啊或者地盤啊，咁但係發現電力行業就比較穩定啊，跟住有發展啊，一定要用電㗎嘛。嗰陣時都係貪方便，因為嗰陣時中學底讀 physics 咁都有理解。 想知阿金職 場 成功之路，就要留意今個星期五下午三點到五點，三五成群與你展翅同行。 像我般发，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在眼。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七点零八分嘅时间啦吓，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咁啊，出边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空气方面啊差啲啦吓。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5至6啊，都系一般水平嚟嘅啫。咁啊，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咧有 Didi 喺度，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哇，见你磨拳擦掌我喺度，已经准备 喺度喐下啲筋骨啫、啊，开始年纪大啦。你不明白的，你都是太小了。 不是的，我都明白 的。你太年轻了。 你不要讲这些，快点讲一下交通先。 是啊，讲一下年轻与不年轻开心一点。不过我们都讲交通先。 是啦、 啊。那今早上有宗交通意外，大家留意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丁九，现在部分行车线封闭，由于时间尚早，所以就暂时就未有挤塞的。 嗯、 但是揸车朋友经过那个位置就要收一收油啊，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丁九，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就车多少少，咁经过要小心啦。咁隧道方面咧，就系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电话机楼。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嘅。咁同大家讲下啦，你知啦，就嚟有扫墓啦嘛，咁所以咧就话俾大家听啊，重阳节啦。咁啊，9月24开始咧，至到10月23号啦，东铁线嘅部分列车咧就会来往罗湖站啦。 方便市民去沙嶺掃霧的。咁羅湖站咧就會局部開放啦，到晚上嘅七點鐘。咁落馬洲站咧仍然係關閉嘅。咁要掃霧嘅朋友留意啊，就會開放到晚上嘅七點鐘，方便你哋咧就去沙嶺掃霧嘅。咁啊，個東鐵嘅消息咧就係咁樣啦。 啊，如果大家要即係喺呢個羅湖嗰度去沙嶺嗰個位置嘅話啦，咁要留意住。个服务去到七点钟， 冇错，晚上七点钟。 系啦，咁如果你七点钟之后先又走嘅话，咁你就要谂下其他办法噶啦。 冇错，咁时间咧系由九月廿四啊，唔系今日啦，今日系九月廿一，系九月二十四号至十月二十三号呢段时间开放嘅。 即系星期六开始。 冇错啦，咁啊讲开东铁啦，小白，之前啦新闻都会有讲啊，几日前啊已经讲话东铁线咧加装幕门呢样嘢。 啊，系啊，我嗰阵时都有睇到个新闻报道啊，咁啊其中有两个站咧，咁系因为嗰个嘅结构问题啦，即系比较上理想啊，即系大埔墟站同呢一个嘅马场站 比较直啲，有冇咁弯啊？ 系啦，咁因为我自己都系好多时都有机会坐到呢个东铁线，咁有啲嘅站咧，唔系话佢唔直，咁啊系可能真系冇咁直啦，系微弯嘅，咁变咗咧有啲位咧，其实佢一弯嘅时候咧，佢令到嗰、那个。叫做月台同嗰个列车中间嗰条罅咧，其实都几大嘅。 系啊， 其中咧就系、是、大学站啦。 系 大学站嗰条罅真系 真系好大哦， 真系好大条。 空隙其实我都几惊。 系啊，你唔好话你见我见到我次次都擘大，即系佢条门一打开嘅时候，我都擘大个哇咁样。 系咪啊？ 系啊。 咁但系而家咧，港铁咧，其实咧，本地嘅网络好完善啦，全部啊系都 OK， 只系剩翻东铁线咧未安装月台幕门同闸门 啊， 就 系啊， 全部都装晒。 咁啊，应该系快啲装翻嘅，安全啲啊嘛。 系啊，其实有咗呢一个幕门咧，就可以防止个物件跌落去咧，同埋乘客进入路轨啊。 嗯。 点解我咁讲咧？原来东铁咧，佢喺报道都有讲嘅新闻，由2018年至2020年期间咧，总共发生咗111宗乘客进入路轨嘅事故。 哦。 都唔少喎，都有百幾宗喎，原來 係咯，即係呢幾年嘅時間啦嚇。咁進入路軌有冇話有冇講到係咩原因咧？ 可能某啲係唔應該做嘅嘢啦，或者有啲係好啲少試過咧，俾人哋擁跌咗落去都有。 哦，可能有啲人啊諗住跌咗嘢咁樣， 身內執。 系啦， 咁啊， 都唔出奇嘅。 哎呀，會。 其實即係呢啲，其實呢啲事情咧，喺外國經常都會發生。 嗯， 係咪先？咁但係如果你話喺香港嘅時候，你跌咗嘢咁。我哋就好文明嘅，老實講，香港人咁第一時間咁，梗係即刻通知翻嗰啲車務嘅人員啦、職員啦，幫我哋啦。 跌落去好危險噶，有時候都係估錯。 係啊， 哇！真係唔好咁。 我點都唔會落去㗎。 乜嘢都唔要啊，大佬條命嚟㗎，有咩仲要得個條命啊？ 係 咯，係咪先？電話就咁話啦，咪買過咯。而家全部都有得儲存㗎嘛，資料。 係啊，都係擺曬上個雲嗰度嘅啫，係咪先？咁 千祈唔好搞自己一嚿雲啊！真 係。係啦，咁如果你話嗰個譬如真係跌咗嘢落去嘅話，你就揾翻啲職員啦。咁職員都係會。攞個鉗咧，會幫你鉗翻上嚟噶啦，咁啊唔使自己落去嘅，呢啲唔使自己操心啊。 總之唔好擅自己做主張啦。 係啦， 其實咧，原來十年前咧，港鐵已經話咧，同東鐵線安裝幕門噶啦，十年前嘅事啦。咁而家終於咧啊開始實行啦。咁所以而家東鐵線咧就啟動咗呢個安裝自動月台嘅閘門工序啦。咁事前咧就要先喺明年嘅第一季啦，實施呢個關鍵嘅列車新停車位置。咁樣咧就牽涉到咧羅湖同埋落馬洲啦、旺角東站嘅11個車站啦，同埋25個月台嘅。咁大部分咧都係要褪後一卡或者兩卡嘅車嘅距離嘅，因為你要停車位置唔同咗啊嘛。好得意嘅，我唔知道你會唔會係，我就係朝朝搭港鐵咧，我恆常企嗰個位就嗰個位啦。 係啦， 一定見翻嗰班朋友嘅朝頭早。 因為會知道呢個位一出咧就會係可以上落去咁樣啦。 係啦，所以褪前褪後咧，大家到時要留意啦。咁喺港鐵嘅新嘅安排下咧，希望真係改善個月台嘅空隙情況啦，咁同埋列車停車喺新位置，咁可以令到乘客咧可以分布得平均啲啊，即係唔使話淨係集中呢個位或者嗰個位咁。 其實而家咧搭鐵路嘅時候咧，佢哋都會成日喺度同翻，即係有廣播或者有啲標示咧，就話到希望大家就去一啲唔好咁逼嘅車廂，即係大家。我都明嘅，我都係香港人嚟嘅。咁大家行嘅時候咧，就想 快 啲啊嘛，快啲去到嗰個扶手電梯，一開門就最好啦，就喺正出邊。不過有陣時我即係搭。鐵路搭得多嘅時候，我都會發覺嗰啲位咧，因為真係太逼嘅。 係啊，所以你就會行遠少少。 係啦，但係只要你行遠，可能一兩個車廂嘅話咧，其實可能一個車廂啫，你就發覺已經咧係多咗好多位。咁你又自己企得舒服啲。咁但係你話行嘅時候又唔係爭好遠咧，我又覺得都唔係嘅。如果你想快啲嘅，你咪行樓梯咯。 咁行樓梯一嚟又見到，其實港鐵佢好多時都會即係呼籲啲人，不如大家行到啲樓梯啦，係咪先？一嚟健康， 膝頭哥痛啊！ 啊，係嘅，咁你膝頭哥痛嗰啲，梗係排隊行翻呢個扶手電梯啦。咁但係譬如年青力壯嘅，例如我咁樣，咁我覺得行樓梯又快， 可以做運動， 可以做運動，同埋嗰度咧通常都唔會太逼嘅。 我一定添啦， 係啦，唔會太逼嘅。 哇！朝頭早咧，我搭頭班港鐵咧，你見到哇，個個攆曬喺嗰個自動電梯口啊，哇，真係好得人驚。反而隔離咧，係你要你自己行咧，就冇乜人行嘅。 係啦。 系啊，所以我都会咁样做咯。 都明嘅，有阵时人嘅嘢系咪？ 系啦，咁你知啦，新嘅嘢要新嘅适应咧，所以港铁系提一提大家啦。到时佢哋会分别咧以蓝色同埋灰色嘅标示咧，就话俾你哋听新旧嘅停嘅车停嘅位置，因为已经唔同咗啦。咁所以都好清晰嘅，同埋都会有广播话俾大家听咯。咁啊，其中沙田站咧，仲会更加咧会更加多标示，因为沙田站可能太多人搭啦。咁同埋记住，大家好似你啊，小马搭惯头等嘅人啊， 我唔系噶，我唔搭头等噶。 系咩？头等其实都系差唔多唔系头等， 因为我自己心态啦，我就觉得如果坐几个站嘅，不如企佢算啦。 个人个人啦，其实我觉得咧，好多人嘅谂法真系好唔同、 不过我有一段时间我系会坐头等嘅， 只脚伤咗， 只脚伤咗嗰段时间，我真系会坐头等嘅。 即一定系有需要嘅， 系啦， 某啲情况你系有需要咯。 系啊， 系啊，咁啊或者自己好攰啊，好眼瞓都会咁做，一定要。 同埋其实头等咧，其实即系让座嘅情况咧，系比平时嘅车厢更加差，因为可能咧大家就谂住我都俾得头等啦，我梗系想坐啦，系咪先？不过有啲人就已经因为都知道冇得坐嘅，即系我听翻啲朋友讲咧，就话但系佢哋都会选择头等嘅原因系因为想想企得舒服啲。 系啊，冇人选择都唔。 系啦，冇错。 咁所以咧，港铁咧都话喺头等附近嘅位置咧会加设啊，头等嗰啲叫核准器，即系嗰啲嘟卡，嘟嘟嗰啲会加装多啲嘅，咁啊方便大家，唔使净系好少咯。咁由于咧头先你讲咗咧，大埔墟站同马场站月台咧较为直啊，冇咁弯啊，调整啊比较少啲，所以咧就会喺呢两个站咧加设幕门先。啊，即系喺呢个大埔墟同埋马场啦。咁整体嘅安装月台闸门工序咧，就预计明年年中终于都实行啦。 二三年嘅年中 啦。明年年中系，即系之前讲十年啦，原来咁，但系可能好多配套或者其他嘢啦，我哋唔系工程嘅嘢，真系唔系我哋讲咁简单。 我哋唔系净系谂住话，喂架车 近少少 都系高个位噶啦，咁样 加门啫嘛，有几难啊？ 但系你加咗个门之后咧，其实你要每一次都系咁精准去到停翻嗰个位，因为其实如果你行或者前咗十厘米咁样，或者后咗一两厘米，其实都会令到嗰个上落好唔方便，同埋产生危险嘅。 系 啊，所以呢啲就真系要做得准确啲啊 吓。系啊，但好得意嘅小白，我好睇睇翻啲留言咧，好多人嘅意见，唔系个个都赞成嘅、 哦， 有啲人咧就话 反对啊。 系啊，有啲人都反对。 系， 有啲人点解反对咧？佢其实冇闸门啊，开扬啲先至系有火车月台嘅特色噶嘛，咁样。 哦。 所以每人嘅谂法唔同咯，越嚟越觉得睇得多嘢。 我又觉得咧，其实就算安装咗闸门，因为其实你见九龙湾站嗰啲闸门咧，佢都唔系话成幅墙咁样噶嘛，可能嗰啲系半身嘅，半身嘅，譬如系阿欣澳站嗰啲都系半身嘅咁样。如果我冇记错啦，咁啊半身都其实我觉得都好开扬啊，系咪先？咁 所以其实都未出个，未出到去点样装法，咁大家就唔好咁快脆话冇咗呢个火车嘅特色啦。 系咯， 所谓嘅火车而家已经转咗名啦，港铁啦。咁总之每人嘅情怀都唔同啦，一句讲晒。 系啦， 咁有啲就话，唉，其实啦。大圍站同九龍塘咁逼，其實佢應該先做先，唔係應該係大埔墟同馬場站先做先嘅咁樣。咁但係頭先講咗啦，因為佢個月台咧就比較冇咁彎啊，直啲，所以 結構問題啊， 結構問題咯。所以每一樣嘢都好多人有意見啊。睇翻留言，我覺得好得意。 唔緊要嘅，都係大家有留言，如果善意嘅話咧，咁啊大家不妨俾下，咁啊改進嘅空間亦都一定有噶啦，係咪？越做越好咯，係咪？ 係啊，大家意見都可以接受噶嘛， 冇錯。 雖然有時啲人行動照搞。 係啦，最緊要唔好惡意去到俾留言咁啊得。 系啦，唔好咯，你唔好攻击啦，系每一样嘢都系啦，点解要攻击啫？系咪先？ 系 咯，大家倾下，商量下， 啱啊， 会有进步啦。 好啊，系就咁啦，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问一问阿 O 先，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 早晨，出边天气 OK 嘛？ 几好啊，雨过天晴啦。头先咧落咗一阵好大嘅雨嘅，咁依家咧又冇雨啦，广播度，但大家都知道啦。咁啊，头先都话落咗场好大嘅雨咧，其实咧。条路咧都好湿滑嘅，咁所以咧驾驶人士咧就要特别小心啦。咁啊，今日都好多骤雨啊，估计大家都要带雨具啦。咁冇得懒嘅，如果唔系突然间落嗰阵雨，你唔知落几耐噶嘛。咁可能有机会会落成个几两个钟。 系啊，我翻工嗰时候落大雨噶，其实 系啊。咁所以大家今日就系当雨天咁样啦，带定雨具咧就有备无患啦。 好嘅， 天气俾小白讲。 好，唔该晒欧。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啊，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嘅气温大 概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风势颇大嘅。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啊，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5至6，都系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今日朝头早咧喺晨光大学嗰度有中医师同我哋讲下呢啲嘅中医常识噃。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陈佩斯。 早晨 ，Terry。 早晨啊 ，Bobby。 嗱 ，Terry 啊，就咁睇我哋而家嘅疫情确诊数字嚟计咧，好似有少少回落嘅趋势啦。不过随之而嚟咧，最近听得最多嘅三个字咧就系长新冠啦。 系啊，嗱，有啲病人咧就。部分咧又唔係全部㗎，即係譬如可能開頭我哋頭兩三日咧就可能有發燒啦，啲感冒症狀比較明顯啲啦，然後咧跟住就會咳啦，可能咳一至兩個禮拜到啦。咁有啲人咧就會好翻啦，咁有啲就會 keep 住咯 ，keep 住一啲哇好似冇氣冇力啦，或者覺得哎呀心卜卜跳啦，胸口好翳啦，啲氣上唔到嚟啦，好容易攰啦咁樣，呢啲都係長新冠嘅症狀嚟㗎。 係，咁啊中醫方面咧會唔會都有一啲嘅方法咧可以舒緩咗呢啲症狀？之后再可以进一步调理翻好病人嘅身体咧， 嗱，绝对有可以啦。嗱，因为咧，我哋首先要知道咧，呢个病本身系啲乜嘢嚟嘅先。 嗯， 我哋咧喺中医角度嚟讲咧，呢个病咧主要咧就同寒湿比较有关系。 系 咩叫寒咧？好多时就我哋病发嘅时候，虽然会发烧啦，但都会怕冻噶，又会感到咧个肠胃唔系几好啦，可能容易肚屙啦，或者咧想呕啊咁样，或者病人都会同我讲话咳到想呕啊咁样嘅。咁咧就代表呢啲湿咧喺正比较多。在那個脾胃那裡，就是我們俗語所謂的，就是濕滯了，又寒又濕。如果我們要處理到，我們中醫那裡怎麼處理這個，在新冠的時候怎麼處理呢？我們當然呢就要去寒啦，去寒氣，還有呢我們就會去健脾去濕去痰這 樣。 嗯，如果做得好了，做得好這個情況呢，那些濕痰濕去了之後呢，跟著我們以後就會跟那些病人呢就會補下脾胃肺這樣。 嗯， 如果病人 miss 了這個時間，他呢就可能冇做到呢个健脾胃啦，冇去补下肺啦，又或者啲痰湿去唔清啊，以为好翻啊，结果咧其实去唔清噶，咁呢个时候就会拉到咧，即系keep 住，又好似有啲痰啦，又好似有咳啦，气又唔够嘅情况。咁所以中医角度嚟讲咧，我直接睇翻啦，咦，个身体嚟讲，个病人身体嚟讲，仲有几多寒啊湿气仲有先？咁如果有咧，我哋就去咗先啦。咁点样睇到咧？譬如话，个病人嚟讲，我仲系有啲咳啦，仲系咧有啲痰啊，咁有痰湿咧，我哋一定要清咗佢噶。 嗯， 咁而咧喺中医角度嚟讲咧，病咗咁耐咧，点都伤气嘅，即系如果你够强壮就好翻啦，自己系咪？咁所以咧，我哋都要离唔开咧，都要补下肺啦，补下脾啦，睇翻啲气先。咁而咧，跟住咧又再睇啦，如果又唔够气，心搏搏跳，通常咧中医讲嚟讲咧都系气血不足嘅。咁我哋今年嘅情况咧，可以补下气，补下血。同埋補下腎，因為中醫角度嚟講咧，久病傷腎嘅，咁所以我哋咧喺治療嘅角度嚟講咧，先去垃圾，然後咧根據身體嘅狀況咧去調補下咧肺、脾、腎啦。 嗯，咁除咗话咧呢啲康复后嘅调理咧，更加有好多人咧就会好担心啊！呢啲非常时期咧，梗系想避免中招咯。系咪咧都系用同一个范畴嘅保健咧，就可以令自己嘅体质咧增强一啲，可以嗰个免疫力同抵抗力都强啲咧？ 系啊，有时都听间唔到听嗰啲复阳嘅情况啦，即系好似又翻翻嚟，中完再中，咁大家就好惊啦，系咪都会？咁我哋点样去预防咧？咁头先讲啦，这个新冠嗰个情况咧，最主要就系同寒湿有关系啊嘛，咁所以我哋就唔好寒唔好湿咯噃。例如咩叫寒咧？我成日都讲咩咧？就唔好食生冷冻嘢啊，系咪？因为我哋食生冷冻嘢嘅时间咧，我哋个胃咧一食就会冻噶啦，所以个脾胃就会寒咗噶啦。咁一寒咗嘅时候咧，佢就做嘢咧就唔好噶啦，咁啊唔能够咧将啲痰湿啊运走咯，咁容易咧就湿滞啦，啲湿痰湿就卡咗喺中间，所以容易影响咗嗰个胃口啦，或者大便小便啊呢个情况啦。咁所以第一样嘢，我生冷冻嘢真系唔好食，唔好见咧而家好似早晚凉少少，晏昼热咧都仲喺度饮冻嘢啦吓。咁样，咁所以生冷冻嘢唔好食啦。另外咧，我哋可以食多啲咧偏温啲嘅嘢嘅，例如咧保利茶啦、熱檸茶啦、熱檸水啦、陳皮啊、薑茶啊，呢一啲又可以健脾胃，又可以咧去痰濕嘅喎。咁呢一啲咧，即係除咗暖水之外咧，我仲有呢啲嘅飲品可以選擇啦。咁呢一啲亦都令我哋咧會去啲寒氣啦。 仲有最重要的就是而家咧秋高气爽啊嘛，系咪？咁最好就梗系去行下山啊，做下运动，因为呢个时间咧亦都仲系容易出汗嘅。因为我哋咧去做运动嘅时间，我哋一出汗咧，将身体入边啲垃圾排出嚟，尤其是啲寒气啊、湿气啊咁样。咁所以我哋做呢运动嘅时间咧，亦都系而家秋天咧，都系一个保健嘅方法嚟噶。 Terry 我都想问一下咧，其实咧而家咁样睇咧，呢几波疫情咧，有冇啲人士咧系特别高危，又或者系无论系染疫嘅风险啦，又或者系患上长新冠嘅风险咧，都系比较高噶啦。 好多时都真系唔系好照顾自己嘅病人啦，例如咧就系工作压力好大啦，又或者真系太夜瞓啦，休息唔够啊，咁所以咧佢哋就容易咧就会有呢、這、一个。即係中招，無論係感冒好啦，甚至係呢一個即係新冠咧，佢都容易中嘅。而且加上咧，我哋休息唔夠咧，就容易焦慮、緊張啊。一緊張咧，更加個身體個免疫力就會下降嘅。咁所以咧，我哋真係要早睡早起，尤其是要夠休息，一眼瞓一定要瞓覺，千祈唔好撐落去啊，睇埋手機啊，玩埋或者做埋啲嘢先咧，就絕對唔好咁做啦。 系咁啊，所以咧，头先阿 Terry 都系讲咗几样嘢好重要啦，即系饮食啦、作息啦，配合埋运动咧。如果样样嘢都保养得宜嘅话咧，无论系嗰个抵抗力、免疫力啦，定还是系嗰个复原能力咧，全部都应该会 power up 嘅。 系啊，就算真系中咗都快好翻啦，系咪？ 系啊，不过咧都系嗰句啦，如果真系有啲乜嘢唔舒服嘅话咧，记得都系揾翻专业资格嘅专业人士，例如系中医师咁样咧，咁就比较安全啲啦。始终咧睇清楚自己有啲咩毛病咧，先至可以根治到，药到病除啊嘛。 系啊，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 Terry， 唔客气， 拜拜， 拜拜。 完全在也有神清，知你需要休养去活，无言有坏心情，在你的旁边，烦恼讲给我听，说吧，难道只雪季冷，冰冰难过。

我可以用落得非常之大雨嚟形容添。 我翻工都落啊，不過真係翻到嚟廣播度之後咧，就停咗雨啦咁樣。咁你都知道，喂落雨啊，特別多嗰啲麻煩嘢，啲汽車又揸得慢啲咧。 係啊， 可能大家要因好啲時間啦。 係啊， 不過小 光頭胎要特別小心啊，好線嘅真係。 全部啦，總之開車之前就要 check 嘅。不過你都知道，每個香港人就 last minute 啦，即係最後嗰一分鐘，唔得，唔好意思俾公司。 條胎唔線過，唔諗住換嘅有陣時，大家心態呢就唔好啦， 咁就唔好啦。咁但係有陣時咧都即係慳咗啲錢啊，但係咧都好大機會咧無啦啦咁樣蝕翻。嗱，我唔係講投資失利啊，反而係想講咧，嗱，小白我都知道你即係成日都會去街市買下餸， 係啊，濕街市都去啊， 係啦，又要講下即係教下我哋煮嘢食啦，咁啊一定要去多啲街市。我咧就間唔時嘅，即係譬如禮拜六日有時間得閒留喺屋企，咁誒可能買啲海鮮，買條魚蒸下咯，好。即係一個月應該有兩三次呢啲日子嘅，多又未至於。不過咧，上網咧就睇到，你都知家咁多個區都有自己嘅面書專業㗎啦。 係啊， 咁嗰啲面書專業咧就係講下啊，究竟我哋個地區咧有冇路陷啊？係啊， 有冇塞車啊？ 有冇塞車？同埋咧有冇俾人呃啊？咁啊喺 有冇塞車？我想講 係啊。 有冇塞車真係好快喎、 啊！ 嗰啲、 啊、 每一區嗰啲 group 嗰啲咧， 同、啊、我哋港台嘅交通組一樣咁快，係啊，一樣咁快。 嗱、 啊， 我喺港台我就一定要話港台快啲啦、 啊。 但係咧，我自己真係想讚下嗰啲 group 咧係咩咧？就係佢哋有陣時咧、除咗係話俾你聽邊度塞車之外咧，佢仲會圖文並茂，已經即刻有人影埋相㗎啦，影曬相，跟住就你直頭見到個案發係點樣，即係個撞車個位喺邊度撞啊？ 咁樣 係啊，片又未必有嘅，可能即係大家都揸車危險啦，但係相真係你擺曬上 Facebook 嗰陣時， 觀塘區特別勁， 係咯， 我都有加入觀塘 區區好犀利啊，咪就係觀塘。 喂，咁講開呢個咧就係將軍澳區啊，咁啊啲人咧就俾人呃喺街市買嘢，咁我問下小白評評理啦，咁啊買咗三隻。瀨尿蝦，咁成為$70，咁街坊咧就慎笨啦，咁樣就話，我只會做一次水魚嘅啫，冇下次。嗱，嗰三隻嘅瀨尿蝦真係好細隻，咁佢都特登用翻個比例啦，就係攞個打火機喺隔離咁啊。大过只大过嗰个打火机少少。 个打火机咧就系嗰只嘅濑尿虾个身咁大，咁啊唔计个头啊，净系计个身。 咁你都知濑尿虾头尾啊冇乜嘢食，除非你去到西贡啊、牛山食嗰啲手臂咁大嗰啲濑尿虾啦。 我就系想讲啦，如果你真系手臂咁大只嘅濑尿虾嘅话咧，$70三只啊，咁啊梗系过呢个底到烂 啦， 系咪先？ 瓜咗唔系，唔好讲瓜咗，添话好俗呢个字咯。混咗啊，混咗啲鱼佬通常都咁样讲，混咗啫， 缺氧啫， 系啦系啦系啦。但我已经好好噶啦，我用瓜咗，因为瓜咗呢个字都已经系70年代嘅用语嚟， 有少少调笑啦， 而家冇人用啦。 我哋有阵时咪会用咯，即系轻松啲嘛。咁但系如果你话咧，即系佢$70就三只头先讲嗰个打火机大少少嘅 size 嘅濑尿虾咧。如果我睇嘅话咧，其实佢真系贵嘅。 你评一评你， 你即系 街市判官白元浩。 嗱呢个咧，其实佢濑尿虾个价咧，本身我去街市咧个功率就一定系，如果你要买海鲜，俗语都有叫说话叫海鲜价啦。 系嘅系嘅， 你梗系行咗一圈。就睇下你想買乜嘢，乜嘢新鮮，然後再睇下大家個價錢。其實佢有陣時上落咧，佢真係可以爭幾十蚊，唔出奇嘅。即係譬如佢門口嗰檔，佢喂咁佢佔盡呢個地理嘅位置，佢收得貴啲。都好合理啊！咁你想平少少，可能行多兩步，咪入翻入去街市中間位置嘅，咁你咪可以平多10-20蚊咯，係咪先？ 有陣時咧，有啲海鮮檔咧，真係會明碼實價嘅，攞個發布膠咁浮下浮下咁樣話俾你聽。哦，譬如一條沙巴等咁先算啦。 我去嗰啲街市咧，就一定係寫到明嘅，因為你問佢嘅話咧。 佢開到好大啊！ 佢點開都得啦，係咪先？ 通常即係譬如一條魚咁樣，黑斑咁先算啦，$98條咁樣。我自己行開嗰啲街市啊，黑瓜子咁樣啊，紅瓜子啊，黑瓜子就$500條，紅瓜子就$700條咁啊。佢真係寫到明噶，係啊。咁所以我就覺得特別係魚啦，魚係愛嚟咩啊？劏㗎嘛。 啊 咁所以咧， 水魚都係 係啦。咁無論魚都要劏咗先啦。咁你唔想俾人劏咧，就盡量去啲明話實價嗰啲啦，費事口同鼻拗。因為咧，其實了解翻個實情咧，其實阿事主咧係曾經問價嘅。佢買嘅瀨尿蝦咧就係$168一斤咁樣。 咁其實你計翻大概佢都係收得貴啲㗎啦，老實講，即係你話即係下邊有啲網民就話呃稱啦，即係出名咁樣。嗱，有冇呃稱咧？呢是爺非爺，我唔敢講。 如果有冇呃稱咧，其實事主就應該買完之後咧，就拎住嗰個瀨尿蝦，佢一定有個有個榜嘅。而家啲街市一定有個榜，你去嗰個公正榜嗰度自己磅。 有趣嘅地方出現啦， 嚇！ 事主咧就話海鮮檔都冇用電子磅喎，就咁撈咗幾隻蝦，跟住話：哦，$70啦，呢度咁樣。咁可能條數又唔係大得好誇張， 咁佢可以唔買㗎嘛。 係囉，我都覺得係咁。不過呢，我記得我五年定七年之前，咁喺另一個街市，唔係自己地區，可能即係打邊爐去小白屋企打邊爐咁啊，去咗小白屋企附近個街市，咁因為屋主叫我買啲嘢，可能買魚香茄子啊，買幾條矮瓜返嚟啦，買啲肉碎啦，咁樣煮啦，咁樣咁咪落去買幾條矮瓜啦。哦，我真係俾人呃喎， 佢 我真係俾人呃，係啊，嗱，我買咗三條矮瓜，條矮瓜咧就好似我手臂咁粗啦。你估幾多錢啊？講緊五六年前，即係菜價未到咁誇張，你咪早兩年咪突然間有一嘢，咪話內地因為疫情嗰啲蔬菜 缺貨咁樣嘅， 咁樣 嘅。如果正正常常嘅話，其實你三條矮瓜都，如果你就算大條啲嘅，幾廿蚊都落咗樓啦， 幾廿蚊啦，係咪？ 係啊， 哦，我買$80矮瓜，哦，我覺得好貴，我覺得貴咯。嗱，當然我唔係最入街市嗰啲人，亦都唔好同我講話，哇，嗰啲矮瓜咧。至尊无上嘅品种嚟噶，食咗晓飞噶，所以 系咪咩日本温室嗰啲啊？ 唔系啊，普通菜档啫嘛，即系卖菜心啊，即系最传统嗰啲菜档啊。跟住我买完翻去咯，跟住话，哎，买咗$80啊，啲矮瓜，你哋觉得点？哎，俾人呃，哇，讲咗好耐，呢件事又深深印在我脑海入边。 去街市咧，其实咧，即系就算佢冇明码实价标明咗喺度嘅话咧，其实大家可以问嘅。问完之后咧。如果你唔相信佢嗰個磅，你可以自己去磅。咁你覺得佢偏貴嘅話咧，其實你咪唔好買咯。其實就係咁簡單啫。係啦，咁嗱，即係呢個事主咧，佢雖然買咗三隻瀨尿蝦啦，咁佢就係標價就$70啦，咁即係係細只嘅。但係問題就係第一個 point 就係佢可以唔買啦。第二咧就係其實因為佢可能佢真係去問咗嘅時候，個老闆真係話俾佢聽，佢我今日來貨係咁樣。喂，呢個你冇得講喎。如果個老闆真係話俾你聽，我係咁貴，但係佢都買嘅話咧。咁冇辦法㗎喎，咁佢自己如果真係要做水魚嘅話， 同埋呢瀨尿蝦最好㗎啦，你唔會剝皮嘅，你唔同話魚，喂唔得喎，個仔劏咗喇喎，刮咗輪喇喎，邊個要啊，咁你冇得，即係呢啲叫做俗語叫打死狗講價嘛，因為你瀨尿蝦你正常活活潑潑先賣到160多蚊斤啫，咁你唔買咪垂翻落去個缸嗰度咯。 係啊， 我係咁樣諗啦。嗱，網民點樣講咧？三隻$70咁好揾，即係意思就係話即係揾食啦，即係人哋即係跟住就話啊呢一檔就出名貴㗎啦咁樣。咁跟住咧啊呢一句好睿智喎，就係好多客人咧都怕面懵，以為稱咗一定要要。 哦，唔係㗎。 我自己都有少少嘅，因為我都唔係最街市嗰啲人，同埋有陣時即係嗰個權力核心咧係魚佬大啲噶嘛，即係你都知道啦，即係喺個街市入邊，咁人哋稱俾你，佢都唔會好超級冇禮貌啦。哇，先生你要嘅魚使唔使刮輪？你唔係去間餐廳食嘢嘛，即係佢真係會同你話你條魚啊，$60啦，要唔要啊？跟住佢就嗌噶啦，佢唔會再理你，佢眼睛唔會再望住你，佢會再嗌話嚟啊，好抵啊，啲琵琶蝦咁樣。嗱，呢啲係大家有去過街市一啲體驗 啊。我去過嗰啲其實有啲又幾好禮貌嘅，真係。 可能你去嗰啲時間仲可以有傾有 可能係， 即係如果你話 rush hour 大概五六點，即係大概夜晚黑即係買餸嗰啲時間咧，咁你都知依家其實有。嗰、那個收錢有陣時候又俾下錢，有陣時候又要嘟下啲支付工具。咁佢哋啲手全部濕噶嘛。對於嘟支付工具呢樣嘢，佢哋係好 hesitate 嘅。 其實佢哋係有少少覺得麻煩嘅。 跟住佢嗰下刮完輪，成手魚血，唔係我哋撞親嗰啲魚血，即係你真係劏完魚，跟住你嗰邊又要佢撳嗰個電子機。 同埋有陣時無啦啦又死機咧，唔知點解啲佢哋上網成日上唔到喎，去到嗰啲位。 我同你有陣時上網都上唔到啦。 係啊， 所以唔好怪責大家。咁总之大家去到街市咧嘅时候咧，消费咧都要精明一啲啊！ 仍然相视狂想。 然开朗，也需修养。如贫乏，无下接同拉扯，到底多盲目，多没作用，从伤痕满身汗，讨厌这个人，寻找时间中安抚我的根，无疑曾愉快地爱过，抱着时光多动人，埋藏好这珍贵气氛，求将来某天可真是祝福这人。尚有堂课需要学，定留低落人，无穷尽美好或快要走得近，爱跟痛楚互为牵引。 放下的频率， 钟哥咧就翻咗嚟啦，系咪先？咁但系咧，佢想同大家讲咧，就话咩咧？就是、中秋节就过咗啦。好啦，中秋节过咗嘅时候咧，大家而家最多嘅系咩咧？除咗月饼之外，就系嗰个月饼盒 哦， 系啦，回收啦， 系啦，月饼盒系啦，就想同大家讲回收啦。咁、回收咧，咁大家就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但其中有一个咧，我觉得都几好，几值得推介俾大家嘅就系咩咧？咁就系一个叫做绿在区区咁绿在区区系咩嚟嘅咧？咁其实就喺唔同区份嗰度咧，佢哋都有佢哋自己一个几好嘅回收点。咁呢个回收点咧，亦都系环保署咧就以招标嘅方式咧就委聘一啲非牟利团体营办一啲嘅回收环保站嚟嘅，咁之前都系可以叫做绿在区区嘅，咁其实咧每一区咧佢都有嘅，譬如沙田区咁 叫綠在沙田咁樣，譬如東區嘅咁啊綠在東區咁樣。咁啊有啲咧，譬如我自己有去過嘅咧，佢哋甚至乎有啲回收便利店、都係會有嘅。咁有啲回收便利店寫住個阿拉伯數字，寫住個六字嘅。 佢有冇揀邊一種物料先至可以回收嘅？即係有如果你話街邊嗰啲回收箱咧，就分得好清楚。 係啊， 玻璃啊、廢紙啊， 佢有 嘅。 佢嗰度咧，其實如果你話係嗰啲譬如回收便利店嘅話啦，咁、更加清楚，同埋嗰個感覺咧都幾乾淨嘅。因為你入到入去咧，佢嗰個分門別類咧分得仲細過我哋嗰啲咩啡色啊、藍色啊、黃色啊嗰啲咁。 我都記得咗個顏色啦。 有 啡膠樽。 佢入到去呢個綠在區咧，即係每一區都有啦。其實佢就用名去分添、即係嗰啲唔同 material， 塑膠就呢邊， 因為佢寫到字喺度㗎嘛，而家 同埋入邊 咁樣， 係啦，入邊佢有個 staff 㗎， 唔止一個添，有幾個。 咁嗰啲 staff 咧，即係啲職員咧，你唔知點分類，你問佢得㗎啦。咁佢咧就直頭咧會幫你睇一睇啦，因為佢有陣時咧都想喺嗰度可能做啲教育嘅 education 就係做咩咧？就係、可能例如你嗰個月餅盒，個月餅盒咧其實就可能仲有啲焦紙喺度，你未搣乾淨嘅，咁你俾佢 check， 其實佢哋會幫你搣埋㗎咯。 但係呢個好窄洗嘅， 系啊， 即系关于嗰个回收嘅物料上边，仲有另外一啲物料呢一样嘢咧。即系举一个好简单，譬如话你去网购啊，嗰、个纸箱，纸箱上面必定有胶纸噶啦， 系啊， 一啲系纸， 冇错， 一啲系胶， 系啦。 咁我应该点样咧？ 就系、嗰个胶纸你要搣咗佢噶， 个 胶纸如果系可以再循环再做咧，你个胶纸你要放翻去塑胶。 但系咧， 然后嗰 个 纸皮你就翻去纸嗰度噶喎。 嗱呢个又系啦。嗱，咁佢除咗嗰样嘢之外咧，有啲胶纸咧系唔可以回收噶嘛。譬如上边粘咗张纸话咩容易破烂 fragile 嗰个字，嗰块胶同埋粘住封箱嗰个胶嗰块胶纸，又唔同物料噶。 呢个就真系要再进化， 真系好难搞。 其实即系嗰啲胶纸咧，即系如果佢系一大块，佢有写到佢后边佢有啲咩 PET 唔知乜鬼嘢嗰啲咧。就唔係個個識嘅。如果你真係唔識嘅話，你就去嗰啲咩回收便利店，你就問翻嗰啲人屬於邊一種嘅塑膠類別，或者定係真係只係可以焚毀咧， 真 係 要 燒咗佢，定係 揾人問一問啊？ 係啦，咁但係咧，其實咧大家喺回收嘅時候，即係香港人佢哋我哋啦，其實永遠都係面對嘅情況就係怕太麻煩。 麻煩啦、 啊，係啦。如果喺外國咧，其實佢哋就算一個盒啊，或者嗰啲包裝咧，佢哋一路拆嘅時候咧。就一路慣咗個動作，就一路拆就一路分類。 係啊係啊， 咁你就已經將嗰一啲嘅類別就分咗，然後咧就亦都可以有另外嘅 packing， 就再分星期幾啊，又或者係睇下去開邊個回收點嘅時候咧，就將佢分翻開去到回收嘅。 呢個我贊成嘅，即係譬如話逢外國好多地方都係咁樣，譬如逢星期幾 係啦， 淨係收乜嘢？ 冇錯啦， 星期幾我淨係收乜嘢？ 係啦， 咁反而呢個咧就幫到大家嗱，我今日咧我會有時間預計，我而家拆曬啲膠紙出嚟，咁如果回收係塑膠嘅，咁我咪就係嗰一日咯，咁變咗你有得計數 喎。係啊，不過香港咧就好多聲音就話，因為屋企細啊，屋企細 冇辦法儲存， 冇辦法儲存啦。有啲人咧就甚至乎就係、大家啲垃圾就日日清啊嘛，因為想乾淨啊嘛。咁、但係你話外國嘅佢哋就算自己屋企有啲垃圾桶咧，自己個垃圾桶都已經分咗類嘅， 擺咗兩三個喺度。 係啦，咁你即係廚房嘅。你真係得嗰幾十尺，你點再擠多個咁樣嘅垃圾桶？ 呢、個又係一個問題。係 啦，呢、個都明白嘅。咁但係即係香港人嗰個叫做浪費嗰個嘅心態咧。首先我覺得要戒咗浪費呢樣嘢先，因為除咗就係講緊呢啲回收之外咧，就係講緊大家好中意網購啦。原來講緊香港一啲譬如超市式嘅網購中心咧，佢哋咧都每一日啊，大概都有幾百件嘅貨單 啦，一定啦， 係冇人攞嘅， 係啊， 冇人攞。 哇！啲人買咗又唔攞， 冇錯啦。 搞笑 個 point 咧就係 記得咯， 係啊，佢俾咗錢，如果佢係要送到上門嘅，咁佢就揾咗佢幾次，都揾唔到嗰個人咧，咁嗰啲貨就冇辦法啦，要擺翻去個 centre 嗰度啦， 即係呢個係真事嘅，阿華喂。入點會唔記得啊？真係唔記得㗎、 哦！ 我舉個實例，我一個朋友咧，譬如話佢好中意網上購物啦，咁佢係買咗好多唔同嘅鋪頭啦，跟住要集運㗎嘛，咁集運咧，咁你要首先要喺嗰個鋪頭，佢寄咗去嗰個集運倉，然之後你再喺集運倉嗰度咧 ，take 翻你嗰件貨品擺落去你嗰、那個即係叫做嗰、那個list 裏邊，然之後一次過運落嚟㗎嘛。如果你一次過買咗好多嘢，咁、然之後佢暴漏咗一件。咁嗰件咪永遠喺個倉嗰度咯， 係啊係啊， 咁佢暴漏咗，跟住 好快佢又唔記得噶咯，因為佢譬如佢買咗十件嘢，今次佢攞咗九件落嚟，剩翻嗰件仲喺個倉度，跟住佢唔記得咗，咁唔記得咗就唔記得咗， 係咯， 佢唔會無端端，哎呀，係點解我少咗件嘅？ 冇噶啦， 跟住佢唔記得咗就冇咗噶啦， 係啊， 嗰件咪永遠喺嗰個倉度咯， 係啊，就即係真係好似塞咗喺個。个仓嗰度有冇人理佢咁样？抌又唔系，唔抌又唔系， 又唔抌得噶嘛？ 唔抌得，因为佢冇权利抌啊 嘛。 所以咧，而家就算系譬如网购嘅呢个问题啦，甚至乎网上嗰啲超级市场咧，都系会有呢个问题。因为啲货真系冇人攞嘅。原来佢哋嗰啲货咧冇人攞嘅时候点咧？佢哋都会有一啲叫做特别嘅时段，同埋喺特别嘅场所嗰度咧，佢哋会以一折咧就系。即係賣翻俾啲街坊，因為你真係冇人認領，譬如你菜嘅咁樣， 呢啲係啦，佢會過期嘅嘢 就過期啦。係啦，咁佢哋公司即係都有啲規矩，就話咁不如嗰啲貨都真係冇辦法再處理，抌啊真係好浪費嘅。咁於是乎咧就賣翻出去咁樣，不過有一個好平嘅價錢賣翻出去。 係啊，咁啊響應下政府啦，大家都唔好做咩啊，做大曬鬼， 唔好做大曬鬼啦。你嗰啲貨買咗嘅，你就係自己即係真金白銀嘅錢嚟噶嘛，咁你梗係攞啦，係咪先？ 係啊，同埋好啲記性。 系咯， 乜都唔记得。 我好想识呢啲人噶， 点解啊？ 系啊，你买咗嘢啊？唔记得咗啊？俾我啊， 射过嚟啊！ 人等行为向受害者提供救助同补偿。乌克兰东部亲俄地区计划举行加入俄罗斯嘅公投。出席联合国大会嘅法国总统马克龙向传媒表示，结果唔会获得国际社会承认。马克龙在联大发言的时候又形容，自从今年二月底起，世界目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重来，法国并不会接受，但会持续不懈为和平努力。马克龙强调，向乌克兰挥军就要接受制裁。马克龙又同英国首相卓惠斯会晤，重点亦都是乌克兰和联大的经济问题。双方表示会合作应对和减少能源市场价格波动。内地《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自称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将世界经济疲软和美国应对失策的部分责任归咎于中国对经济的刺激不够。环时社评认为，这样的观点是不公正亦都不负责任，是中国责任论的新变种，隐隐带着要求中国用大水漫灌式的自我牺牲满足美国胃口。环视社评又认为，自1945年以来，包括马尔帕斯在内的13任世银行长都是由美国提名。美国和世银之间这种公私不分，体现在一些世银官员的态度上。环视社评又说，美国对世界经济和金融稳定有一份特殊责任，而不是一味向别国转嫁危机。财经消息，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8.936，瑞士法郎8.145，澳元5.258，加元5.875，新西兰元4.634，欧元7.831。每百日元对港元5.4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421。日经平均指数报27455点，跌23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5.89美元，卖出1666.8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湾位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梳士巴利道转翻去红隧嘅出口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消防总部大楼对出噶，就系、是、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梳士巴利道去翻红隧嘅出口啦，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消防总部大楼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

财经第一线。 早晨八点十二分啊！這个环节咧，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青青。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早晨啊！睇睇咧，琴日咧港股其实都唔差喎、啊，咁、港股有得升啦，升200多点啊。不过咧就交投就四个月嘅低位，咁啊只系得731亿啫，咁啊全日嘅成交。咁依家系咪继续等紧美国方面嘅联储局啊？究竟个议息会系点咧？定还是港股可以自己继续行咧？咁啊 ，Kenny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唔该晒。 好啊，咁啊就我谂暂时都系一定系个焦点咧，就睇翻议息噶啦，即系都唔單在睇埋一日就啦，咁所以變咗就大家都會觀望下啦。咁最主要其實好似琴日咁講咧，嗰、那個關鍵就在於其實加息嘅幅度。咁不過我相信咧，加 0.75% 咧就機會比較大啲嘅。咁但係就都加完之後啦，睇下會後面方面嗰個係指引啊，即係言論方面啦，會唔會嚟緊都係一個好進取地去加息嘅情況，因為咧出啲分析方面咧就會講就係而家年底咧，可能美國個聯邦基金利率方面咧就可能去到四厘到4.25厘嘅，咁甚至乎有啲分析嘅話咧就話可能係一步到位咧就即刻加到去4.25厘，咁但係我覺得呢個就比較進取咗啲啦嚇，咁但係就始終大嘅方向睇到就係話美國今年嘅目標咧都係要抑壓翻個通脹啦，所以加息咧就會係比較進取。咁都係維持翻我睇法，就話個幅度可能會係今年係特別大嘅，即係比實際需求係大，咁就多個空間俾佢。如果真係面對出年經濟衰退嘅話咧，就有個空間嚟到去做翻啲減息啊，或者係刺激經濟嘅措施咯。咁同埋你見佢而家都開始咧，其實部署緊就係十一月嗰個中期選舉同埋之後嘅連任啦，所以就做嘅方法咧都係。都是集中翻喺選舉上面嘅，咁其中一個選舉兩樣嘢啦，選舉嘅目標就係話，第一首先要而家美國人最關心嘅通脹嘛，咁佢就要做到一個目標就話，我要控制到通脹啦。第二就疫情啦，所以你見啦，拜登都話啊，宣布嗰個係疫情已經係成為過去啦，咁好明顯就係做一啲選舉工程咯。 咁即係睇完美國嗰邊，又睇翻嚟我哋呢邊啦。咁啊，睇到濠江嗰邊有啲消息啊嘛，咁就話好多，譬如中央咧都喺度積極喺度研究緊點樣支持澳門嘅旅遊業發展啊，咁樣咧，咁啊刺激到濠賭股做好喎，係咪呢個時候可以望一望咧？即係唔係叫你過去賭錢，但都望下佢啲股票咧？ 嗱，可能氣氛上面會有少少短期嘅幫助喺度嘅。但係咧就咁當然啦，就係、是、有得真係而家大家可能期望就係話喺珠海同埋澳門方面咧可以係自由翻去通關啦。咁如果係真係嘅，咁當然對於澳門嘅客流啊，或者係對嗰個係澳門嘅博彩嘅收入方面咧，都會有幫助，絕對唔會話唔負面啦、啊、但係究竟有幾大幫助咧？嗱，呢個就係一個關鍵啦、因為睇翻就係、是澳門方面咧嗰、那個博彩模式咧。就明顯係有轉變咗嘅，就以前咧就VIP 中介人帶動咧就轉去做一啲係即係大眾嘅嗰啲係大廳啦。咁啊呢啲咧就主要咧就係 focus 翻一啲係消閒啊度假嘅客户嘅。咁其實你見到內地咧經過依兩年嘅疫症咧，咁其實嗰、那個模式生活模式係有改變嘅。即使大家覺得香港嘅零售業咧，如果真係通翻關嘅，究竟係咪內地旅客會恢復翻好似以前咁樣自由行嚟香港，哇，蜂擁去買嘢咧？其實大家都會有個懷疑嘅態度嘅。咁、即使澳門亦都係嘅，即係就算通翻關嘅話咧，究竟旅客量係咪咁誇張嘅話咧？咁我覺得都係未必係嘅。所以我覺得就澳門股份方面咧。可能短期會有氣氛上面好啲，但係個估值即係大家要記住估值咧，同以前嗰、那個模式係唔同嘅，因為有個新常態估值。因為尤其是我哋之前都講啦，如果你靠嗰啲即係大眾消閒嗰啲設施啊，或者係業務嘅話咧，你個回本期會長好多，同埋個回報率係會低嘅。 咁所以散户咧都要留意翻。 係啦，另外再望一望咧，就係本港方面嘅地產股方面啦。咁啊，見到大摩都睇好咧。咁啊，原因就係因為譬如見得到咧，就係譬如派息啊，或者回購翻企業啊、寫字樓租金啊呢啲咧，其實係咪都係幾好嘅因素去到睇好香港嘅地產股咧？ 嗱，就當然嗰個係 派息是支持那個股價和股息的其中一個因素咯。 嗯， 但我覺得最重要就是看回那個是盈利的前景和盈利的增長咯。 嗯， 現在一個問題呢，本地地產股份方面是discount到 NAV 真的大的，同埋他們的普遍的財務狀況都是理想的，但最重要就是收入的拍落，即如果你財務狀況很好，派息很高，但你收入不得的話呢，都最影響你公司的價值的嘛。咁但係而家就大家會擔心咧，就經濟嗰個經濟基本面嘅問題咯。就變咗咧，就你睇到新盤賣咧，其實係立咗嘅，尤其是喺20,000一尺樓上嗰啲嘅話咧，基本上都賣得唔好嘅。咁20,000樓下嗰啲開第一期可能 OK 嘅，但係之後咧都其實係會立嘅。咁呢個真係同經濟基本面啊、市民嘅收入啊、失業率嗰啲係有關係。咁所以點解？各界都呼籲要快啲去通翻關，就係加強翻個經濟活動咯。 係啊，因為真係講真，好似同 Kenny 做咁個節目，都真係未見過港股咁交頭淡靜，即係係啊，即係我知道 Kenny 都有為業界發聲嘅，即係話係 啊，因為咧就嗱，其實你大家都知道啦，金融業界係香港嘅四大支柱之一啦嘛，咁而且係佔個 GDP 嘅比例方面咧，就係最高嘅，係一個高增值行業，同埋香港嗰個優勢就係國際金融中心啊嘛。咁如果連呢一 part 都俾新加坡追咗上嚟嘅話咧，咁其實就真係好影響香港經濟噶嘛。 嗯，咁所以即係希望早日通關啦，大家冇事冇關，開開心心。好啦， 新加坡都係咁追啊，而家樣嘢都話 唔得嘅，要守住啊啲嘢 係 啊，包括揸馬係咪啊？香港馬拉松啦， 而家都可能有計傾啦， 係啊，有計傾啦。好咁啊，Kenny 今日聚焦講嘅就係騰訊。点解咧？琴日咧，继续 buy back 吓，咁啊，连续咧22个交易日咧回购股份啊，咁啊，收市之后咧，回购就好嘢啦。但系传出咧，佢哋有意减持咧，当中自己手持一啲嘅股份，包括咩咧，贝壳啊、美团啊、滴滴出行等等啦。咁啊，呢一类嘅消息 ，Kenny 你会点分析咧？ 嗱，依個我諗都係突顯翻嗰個企業價值嘅其中一個係手段啦，因為大家知道騰訊方面咧，就以前嗰個焦點就睇翻佢哋喺嗰個業務上面嘅高增長啦，同埋可以係演指去唔同嘅版圖、唔同嘅業務嚟到去維持一個係 high growth 啦。咁好明顯，而家就國家政策就唔得啦。咁如果唔得嘅話咧，咁點樣去創造翻個股東嘅價值咧？咁其實就係將手頭揸住嗰啲寶藏咧，就攞出嚟咧，就係去變現啦。咁咧就變咗可以令到個股東嘅價值係 realize 翻出嚟咯。咁同埋第二就係話，即係都係配合翻頭先我講國家嘅政策嘅改變啦。以前我收購好多或者發展好多唔同嘅企業或者唔同嘅業務嘅話咧，就希望可以用自己嗰個客户群嚟到去養大佢，或者將自己嗰啲客户群咧賺多幾重，增加個ROI。咁但係而家明顯國家反壟斷啊嘛，唔俾你壟斷個市場嘛，咁你都要乖乖地配合翻國家政策嘅話咧，可能就減少咗啲你染指嘅範圍咯。咁呢個係正常，都係正常做法嚟嘅。 嗯，咁但係會唔會對佢賣出嘅股份，譬如頭先都牽涉啦，譬如地出行啊，或者美團啊等等，哇，嗰啲股價都有機會受壓喎，咁又開出嚟、 一定會啦，因為你個供應多咗嘛，即係原本你嗰啲股份係大股東揸住嘅，可能佢哋一揸唔係揸幾個 percent 嘅，可能揸一成兩成噶嘛，咁原本呢啲股份方面咧就係唔喐嘅，咁即係個供應冇啦，供應少咗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而家用實物。嗱，有兩個形式啦，一係就實物形式分派啦，好似之前嗰個係京東係啦，咁就實物形式分派，咁嗰啲投資者攞咗之後，隨時可以沽噶嘛，就變咗 liquid 嘅股份啦，咁你供應量咪會多咗。 嗯，咁所以咧，散户又要留意翻啦，因为呢啲都系啲平时啲散户中意睇下、了解一下啲股份啦。咁啊，听呢个环节你会知道更加多。今日早上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唔该晒 Kenny， 唔该 Kenny， 之后再倾，拜拜。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哋爱嘅香港。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高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讲下抽楼好吗？ 哦， 系啊，抽咩楼呢？六字居 哦， 系啦，咁啊，啲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可能有啲朋友就诶未上车喎，咁啊呢六字居都系真系帮到大众市民啦，去上车嘅一啲好嘅方法嚟嘅，系德政嚟嘅，最平几都可以买到楼咧，3.95万 哇， 即系大概40,000蚊，咁当然你话首期啦，咁但系40,000蚊可以 俾到首期，其实都系。 因为而家嗰个楼价又有少少向下走啊， 向下走都未至于走到40,000蚊上到车嘅，即系真系有好多朋友咧，即系特别身边可能有啲未置业嘅朋友咧，就成日 hold 住呢啲抽居屋啊、六字居啊，因为呢啲其实真系幸运大抽奖嚟嘅，你。我讲啦，即系抽到就赢。你香港嘅楼价，你几难会跌翻落去10,000蚊啦，跌翻去9,000蚊啦。 系啊， 尺价我 因为你跌咗落去之后，你成个经济咧，其实影响好大啊。 搞唔掂噶啦，当你食紧个两餸饭都70蚊，跟住个尺价去翻90蚊， 系咯， 就好夸张噶啦。 如果全香港嘅人嘅经济突然之间一下子萎缩，其实系一个好大嘅经济问题。 呢个咧就唔会净系香港噶啦，会系全世界嘅。咁啊，都话到我即系做咗咁多年人咧。任何你地产又好，股市又好，有上就要会有落噶啦。 系啊， 因为你唔落咧，你又唔会上啊。 系啊， 即系不断咧，就喺呢个循环里边上落上落。 系啊， 咁而家你落，咁咪迟啲上咯，迟啲上，你唔好谂住佢会不断向上， 因为又会落翻落嚟噶。所以咪要听晨光咯，系咪？知道佢几时上几时落， 大家做足功课啊， 都未必知道晒噶。 系啊，起码多啲达人同我哋讲下，系咪分析下好紧要啊？ 好，咁啊，讲翻呢个六字居2022年嘅搞珠先啦吓，咁一共有三个新嘅屋苑，睇下你哋有冇心水。啦吓，听众朋友，咁啊，粉岭嘅青桃苑，咁啊，粉岭依家都大肆发展啦， 你知道个交通网络迟啲都几好啊。 系啊，咁当然大家一讲粉岭喺个高尔夫球场嗰度，连我唔打高尔夫球，好似系都听住咁啊。好，第二个咧就喺马鞍山嘅锦柏苑，第三个咧就哇呢、這个劲啊，仲中之重，油塘嘅高宏苑啦，咁啊油塘依家当 市区噶啦，咪直提市区嚟噶啦。 好酷啊！咁点解我头先话抵玩呢？咁你话以41折发售，即系政府啊41折，最平嗰一间咧就79万，79万系咩概念呢？79万就系 佢大概几大咯？ 你市区买唔到一个车位咯，即系79万就系一个车位价啦。但系你买到一个单位啦，咁所以我头先一开环节我话啊，真系得正。第四季咧就会搞珠啦。嗱，今年年底咧或者明年初就会有机会拣楼，以5% 首期计算咧，即系最平咧大概39,500蚊咧就可以做到业主啦。咁样咁当然你话喂实质嘅数字你唔好听。齋聽我講，你自己上翻去即係房委會啊，即係關於綠字居嗰啲網站，你自己 study 下先啦。買樓咪買棵菜 啊！即係你就算嗰40,000蚊你俾咗出嚟，你都要諗下你月供幾多錢？ 係啦係啦， 係咪？你負唔負擔得到啊？揾銀行幫你估一估啊？係咪？ 呢個係最緊要。 係啊， 估唔估到價，同埋你可唔可以孭到嗰個之後嘅一個功夫？ 係啦，即係亦都要諗喎。如果我自己長期都係part time 嘅 freelance 嘅，咁嗰個收入啊，銀行又點樣幫你評估咧？咁呢啲都係要去考量啊。呢啲 係啦，咁六字居咧，我同小白同埋鐘哥冇資格申請嘅，點解啊？因為其實咧，佢有一啲叫做 criteria 嘅一啲叫做條件， 有資格審查嘅 係啦，包括咩咧？你要係房委會核下嘅公屋住户，咁呢一個已經我哋未。 我哋唔係啦， 我哋未必係啦，咁樣咁啊，或者香港房屋協會核下嘅甲類出租叫做屋村嘅住户，即係總之都係咁啦。其實佢成個六字居嘅計劃白啲講咧，就係想大家即係你住開公屋嘅，咁你儲咗一定嘅錢，咁你咪自己上車咯，自己買樓咯，咁樣咁我就用41折嚟買啲樓俾你，即係佢就想即係騰翻多啲嘅一啲公屋嘅單位出嚟，俾更加多有需要嘅人。咁你哋就唔好交雙倍租啦，即係你哋有啲公屋富户你買樓啦，即係白啲 係 咁樣去流動。 其實好簡單一個道理啫嘛，即係可能政府個 concept 就係希望幫大家上楼，帮市民上楼个方法就系、是，如果你真系开头你完全冇钱嘅 ，OK， 政府有一个好平嘅租金，你可以喺政府公屋嗰度住，然后你努力工作啦，咁你开始赚到钱啦，咁你赚到首期其实，但系又唔多， 系啊， 唔够钱入呢个私人市场嘅时候咧，咁政府又有呢一类嘅六字居， 系啊， 去到帮助你，可以等你再离开呢一个嘅公屋，去到呢一个居屋嘅位置， 即系往上流动啦， 系啦，冇错啦，系啊，其实成个 concept 我觉得都系好嘅， 有成本噶。 要$250申请费用， 手续费咁 系啦。咁你就抽下奖啦。咁如果你个 number 够钱，你咪买到好嘢咯。咁希望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可以叫做有啲 luck 啦，有啲 luck 啦。 不过如果你真系谂住系参与呢一个嘅方向嘅话咧，都要谂一谂。你係咪滿意啊？ 即 係我成日睇到有啲咧就話：哎呀，呢啲個居住環境又咁㗎，跟住啲配套又咁㗎。咁但係你要留意，其實好多嘢咧，即係我即係好老實咁講，喂，咁嘅價錢有相應嘅啲配套嘅， 係啊， 你又不能夠要求好多。 系啊， 但你又付出好少，咁一个相应嘅配套嚟嘅，咁咪唔好话即系你应该做足，即系又系嗰句啦，做足晒功课，知道成件事所有嘅嘢系点样，咁跟住如果你 系 觉得啱嘅，咁咪做咯。 系啊，可能有啲市民咧，大家遇到嘅情况就系、是，叫做唔啱时机啊。咩叫唔啱时机咧？就算可能佢派翻一个嘅居屋俾佢嘅。咁但係派咗俾佢嗰個單位有機會係離開咗佢自己小朋友嗰個校網， 有可能係㗎。係 啊，咁佢哋都有機會係要焗住放棄，可能佢本身好中意嗰間校或者嗰間學校係間幾好嘅。咁如果佢咁樣嘅話，就又考慮到小朋友成績嗰個問題嘅話，又有機會係要放棄。所以其實好多嘢咧，即係政府嘅配套盡力做啦。咁但係都要睇下嗰個時機 timing 到底夾唔夾到。 呢、三個地方都係好配套嘅地方啊，馬鞍山有馬鐵，咁頭先講話油塘直情方便添啦。 係啊。 粉嶺我唔熟，但係都依家發展中啦。 係，我唔知道近唔近火車站。 係啊，同埋你講緊，哇，即係最平嗰啲79萬、80萬咁，有新樓住，係新樓喎、即係唔係話人哋啊住咗幾十年㗎啦啊，長身剝落㗎，係新樓喎。咁所以即係呢個都大家可以考量一下啦。咁仲有一個計劃嘅，咁啊綠置居仲有一個家有長者嘅叫獲配1400個單位嘅計劃嘅，即係如果你屋企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咁可能又可以有多啲唔同嘅特別嘅 quota。咁都系嗰句啦，自己上翻咧房委会嘅网站咧，了解更加多啦，咁样咁啊，呢个都重要啊，有阿姐头，咁啊，顺便有阿姐头咧，啊，部分时间有阳光啊，初时咧有一两阵雨啊，日间系干燥啲嘅，最高气温咧大概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咧间中就吹强风啦，展望啦，未来数天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咧风势颇大，依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7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屯门发生致命车祸。清晨5:00，一架客货车沿屯门青云路往龙门居方向行驶的时候，同一架单车发生碰撞，单车上的71岁男子受伤，送院抢救，其后不治。美国总统拜登同英国首相卓惠斯将会举行会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白宫简报会上说，拜登同卓惠斯会在当地星期三会谈，讨论两国经济关系同北爱尔兰问题。早前有分析指出，美英两国关系处于重要过渡期。卓惠斯的对俄立场似乎同拜登一致，但他有意推动立法程序，改变脱欧协议中涉及北爱尔兰的部分贸易安排，令拜登政府官员高度关注会否在英国和欧盟之间触发紧张局势，以及会否破坏北爱和平进程。中方强烈谴责美国长期存在任意拘留问题。中方代表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和任意拘留问题工作小组互动对话并发言，说去年美国羁押超过170万个移民，高达80%被关押在私营拘留设施中，当中包括45000个儿童。私营拘留设施条件恶劣，被羁押的人身心健康受到极大伤害，侵犯人权的现象不时发生。中方代表又说，20年来美国未经审判就将一些人任意拘押在关塔那摩监狱，敦促美国结束肆意侵犯人权，并正视自身人权问题，停止任意拘留难民和移民等行为，向受害者提供救助和补偿。

就是他们自己附近的森林那里 自己斩啊， 自己执柴，是自己斩，跟住就摆翻喺屋企堆堆堆喺度，跟住冬天嘅时候咪俾佢过冬咯咁样。咁即系我成日净系想带出样嘢啫。我哋就唔好净系因为听到佢话要执柴，就觉得系好严重。其实佢哋有部分人咧都仲系过紧呢啲生活。 如果你睇一啲外地嘅楼盘咧，咁佢有啲比较旧式嘅，即系佢哋都一间一个 house 咁样噶，咁佢哋都有一啲火炉喺嗰度。佢哋嗰啲旧式嘅火炉，嗱讲紧旧式系讲紧系。八十年代起都仲有嘅， 系啊系啊， 佢哋嗰啲火炉系真系烧柴 嘅，因为佢哋咧唔拆噶嘛，即系你譬如八十年代起嘅， 有烟通咁样， 系啦，佢点解要拆咧？即系栋楼好地地，其实佢哋唔会谂，不如整个栋新噶啦，咁佢哋会觉得你应该喺新嘅地方整个栋新嘅，呢栋咧就继续保养佢咁样，所以佢哋咁多嗰啲譬如古旧嘅楼房都仲喺度，系因为呢啲原因啫嘛，系咪先？ 我咧唔系觉得烧柴系唔好，我平时会关注啲面书专业咧，都系关钱事啦、财经啊、投资啊咁样，成为新黄金，柴木，柴啊， 而家就开始直接 成为新黄金。嗱，我讲多少内文俾你听啦。咁其实即系大家都知道能源危机啦，木材咧突然成为抢手货，价格翻倍啊，咁啊变成新黄金咁啊，所有嘢即系翻倍都会觉得佢有个价值喺嗰度啦。不过咧，有不法嘅商人咧，即最紧要系有不法商人啊嘛。不法嘅商人咧，抠准机会咧，开始喺啲卡车嗰度偷木材。 哇！ 有人咧，甚至扮成木材商咧，欺骗啊有迫切需求嘅消费者。 喂，嗰啲已经唔系不法商人，嗰啲叫土匪咯，已经系。 系啊，即类似嗰阵时候，疫情初期咧，咁又系有好多呢啲叫敲诈或者诈骗嘅。啊，上网卖口罩咁样，啊，小白你订十盒，咁啊，中哥订十盒，啊，仲有啲细路仔五盒小童咁样，钱就过咗啦。 系啊， 口罩一个都收唔到。 系啊，要疫情开头，我讲疫情开头嘅时候啦，有好多譬如盗窃嘅，其实都系同口罩有关嘅。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我都仲有少少记忆。咁所以你话其实一样嘢，当佢受欢迎嘅时候咧。就容易引起一啲叫做不法分子咧，去到咧就出嚟做呢啲不法。 如果你话嗰啲咩电话骗案嗰啲咁样咧，口罩而家都相应少咗啦，即系用呢一个借口啊， 因为周街都系啦。 咁但系有啲咧就真系都好长青，我即系呼吁下啲骗徒咧做下功课啊，即系譬如成日话你有个速递寄唔到去你手，你快啲打呢个电话啦，呢一类型啦。有一啲咧就话海关扣查咗你， 我都接唔少啊呢排 呢个啦，咁又或者系你嘅咩证到期，咁你要同我哋联络啦。嗱呢类型嘅咧，我又系经常都收到，咁系人都知假噶啦。咁但系如果你收到呢啲电话，咁如果你当真，咁你都要谂下自己点解你会当真啊？ 系咯， 系咪先？咁听得多你都知道系假噶啦。 系啊， 咁。即系收起呢啲旧嘢啦， 系啊， 太过分啦！即系太过分了。 譬如我咁样，我收到嗰啲信息咧，就电话嚟嘅，咁啊响，咁啊即系有真人对话嗰啲咧，即系开头就叫我揿广东话定系普通话定系咩咁样？ 卫生署 系啦，系啦，卫生署呢啲， 跟住咧揿广东话咧之后咧，佢自己嗰啲声咧，即系嗰啲录音啊，好差个sound quality。我心谂卫生署。应该都 梗系唔会咁 少 resources 啦， 仲要嚟嚟去去都系嗰把女声，我听咗好多次都系嗰把女声，即系你唔系懒到咁， 唔系咯，即系香港譬如卫生，我哋啲 department 咁好啊，咁你有时譬如我明明揿咗广东话，你倾个电话嗰个都系同我讲普通话嘅，咁我都好有礼貌同佢讲，其实我 系 都系揿咗广东话，你不如帮我 pass 翻去广东话，我个 department 再倾啦咁样。咁佢就冚咗我线啦，系咪？我想了解多啲都唔得。 唉，总之呢啲啊唔好啦，即系呢啲电骗就越嚟越贵啦，经济唔好多骗子啦，都系嗰句。 讲翻嗰啲柴咧，而家系贵咗，其实都真系好无奈。咁你而家个能源，咁而家就因为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地方有啲唔同嘅一啲关系，咁就令到啲能源咧，咁咪升值啦。咁但系能源升值，咁原本咧唔应该升值嘅，而家都升埋，咁就全部都升，即系正话欧讲嗰啲柴。咁原本冇人要㗎啦，即係当然仍然会有人用。 係啊， 咁但係嗰个相对其他啲天然嘅资源呢，咁冇乜人去理。咁而家嗰边停咗嘅时候，哦，原来大家就会搵返嗰啲出嚟。 係啊， 但係唔係攞返出嚟用喎。係攞返出嚟炒喎。咁先奇怪。 都唔係都有人用嘅，佢都有真係有个需求喺度嘅。不过就有啲不法商人从中获利。 就因为有需求，所以啲不法商人同埋啲不法分子先至可以有机会。 呢个能源危机有机会再发酵嘅。即係讲多少少个报道啊。 譬如喺英國啦，咁有不堪重負嘅市民咧，就被迫喺填飽肚子同埋寵物之間作出選擇咁樣。 唔係啊， 都真係嘅，都因為嗰啲電費會好貴嘅，即係一入冬大家都知道 啊。電費我即係譬如英國為例啦，英國未必户户都有冷氣， 係啊， 但係佢哋一定有暖氣， 係啊， 係啦。咁你冬天嘅時候，而家即係睇好多報章都分析啦，咁有機會嗰個電費貴五倍喎。 係啊，跟住有啲就好 worse 嘅呢個 case。喺波蘭啦，咁波蘭咧就有民眾又考慮燒垃圾取暖，咁政府人員亦都覺得呢個係幾可取嘅方法，但係佢就 同個環保有關， 係啦，咁佢就要分發呢啲防 煙都難搞， 係啦，佢要防離啊，即係我估呢啲有毒物質，即係防止一啲有毒物質進入人體嘅啲口罩， 係 咯，即係我你燒垃圾唔緊要，我就全國派呢啲防有毒物質嘅口罩咯，咁因為。你始終要取暖啊嘛，嗱入邊千絲萬縷嘅關係，我哋作為香港即係身在福中啦，好老實講，咁亦都德國咧有市民啊重新開始使用咧，即係頭先講啦，燒煤炭啊或者柴火呢啲烤爐咁樣，咁你都知道德國咧就係能環保先鋒嚟噶嘛，喺歐洲方面佢都冇計，佢都要step back， 即係往後行咁樣咯。 咁多年啊，整咗嗰啲太陽能啊，又或者係咩能都好啦。你發覺呢個時間咧收曬聲，唔見曬，因為佢哋嗰個唔係話佢哋唔好，呢咁潔淨嘅能源咧，始終都仲係要等一啲長時間咧去到發展啊。因為而家嗰啲叫潔淨能源咧，佢哋仲未能夠有足夠嘅力量去到供應俾我哋，即係咁龐大嘅城市去到推動，咁冇辦法咧，呢個就 係啊。咁希望大家即係同步過冬啦，嚇。 总给我照料陪伴与忍耐，但这后台为了什么习惯等待，风雨不改是什么，风雨不改 叫老鼠田和鸡胸山，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香港地名呢？想不想知道？拍完后转头告诉你知。原来三个都是香港的地名来的，我们逐一击破它。狐狸叫就位于西贡东郊野公园山峰岩蛇尖对开的，传闻狐狸叫是因为当地多山猫，走得快就跟狐狸差不多样，而早年入住当地的都是客家人，只是懂得狐狸不懂山猫，令到人觉得原来香港是狐狸的，叫下叫下就叫做有狐狸叫。好了，老鼠田就是被马鞍山郊野公园包围的，本来呢就有村落居住嘅，咁但係荒废都好多年啦。有环保组织2014年指出啦，老鼠田受到私人发展破坏，咁但係老鼠田仍然係有珍贵嘅生态价值㗎。原来全港有八种溪流生活嘅两栖类动物，老鼠田搵到六种㗎。好啦，最后鸡胸山喎。鸡胸山呢就喺狮子山隔离，亦都被列入为狮子山郊野公园范围之内㗎。更加就係位于麦理浩径第五段经过嘅位置。山上面亦都有抗日战争的防御遗迹，这些遗迹的路段在2005年的时间已经被渔护署命名为战地遗迹径的了。 我回来啦， 洗手先， 吃得饭啦， 洗手先， 吃完饭啦， 洗手先。 为什么成日都要洗手的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大家都好惊剧透噶嘛，即系如果一到电影或者电视剧咧，佢啲桥系比较独特啲嘅，你真系唔好讲俾人听。咁而当中即系守呢啲关守得最稳阵嘅，当然就系嗰个超级英雄电影嗰、那个。系列啦、Marvel 佢哋嗰啲嗰邊咧，即係有啲咩特別係之前嗰幾套嘅時候啊，唔好講，唔好講，因為嗰條橋係嗰個劇情嘅發展係有一個好突破啊嘛，令到大家有一個驚喜咁樣。 係啊，大家都好幫手嘅喎，即係就算入咗入戲院睇啲人咧、都冇特別喺自己嗰啲社交平台嗰度即係講翻個結局出嚟。 咁但係近期咧，咁佢就好多時候都被劇透咗嘅。咁啊，就係琴日我喺網上睇咗一個分析，就話點解以前守得咁穩陣？点解近呢两三年咧，你好多时候喺两个渠道里边，你知道哦呢套戏如无意外系咁样嘅，甚至乎有啲叫做咩流咗出嚟嘅片咧，或者啲相咧，你会见到噶嘛？佢话点解呢两三年咁容易俾人会见到呢啲同剧情有关嘅一啲端倪咧？佢话原来同疫情有关。 哦， 点解有关系咧？佢话原来因为 呢兩三年咧，全世界都有呢個疫情影響噶嘛。 嗯， 大家都 work from home。 哦， 咁如果 work from home 咧，咁即係話你喺屋企做一啲嘢嘅時候，我點樣俾到啲嘢你咧？ 嗯， 唔會好似以前咁樣，我見到你，我直頭可能俾個 hard disk 你，或者你同我一齊做，咁我哋一齊坐喺一個地方做，我只要將嗰個地方嗰啲消息鎖住。 系， 咁你咪唔知咯。 嗯， 但你而家喂各自喺屋企做嘅喎，啲嘢要。 嗯， 咁即系话我哋喺互联网上边啲嘢抌俾你。 嗯， 一抌俾你喺呢个过程里边，你喺屋企睇啫。 嗯， 咁但系你屋企系咪净系得你睇到啊？ 嗯， 你可能啊隔篱阿仔，阿仔行过，咦咩嚟噶咁样？可能佢又望到。 系， 咁变咗有好多呢啲可能性出现咧。咁变咗。好多特別嘅相就會流咗出 嚟。哦，如果網上面俾人攔截咗添， 又可能係嘅。 係咯， 咁可能喺網上邊，咦喂喂，見到有啲乜嘢，又會咁樣啊？以前就會譬如甚至乎佢哋有啲密度點樣咧，喺拍戲嘅時候，淨係得幾個人喺度嘅啫。佢就係唔想俾你知咯。可能淨係得個演員、個攝影師，可能個導演、個編劇喺度冇啦。咁跟住呢幾個咧就拍咗嗰場戲，嗰場咩嚟㗎？唔知。淨係得嗰幾個人知，咁佢咪將所有嘅嘢鎖得好緊咯。 嗯、 但係而家疫情關係抌俾你啊嘛，咁一抌嘅過程正話就出現咗嗰一樣嘢啦， 流出啊，係咪？ 流出咗啦， 流出咗。 另外一個點解會流出咧？就係、是、同玩具有關，即、 哦、 係特別嗰隻積木咧。係 係， 因為嗰個積木係嚟裏邊嗰啲組合係嚟自劇情啊嘛。咁、那個套戲未上，玩具出咗先。你睇到嗰個組合裏邊，咦？點解有呢個人喺度嘅？咁你就知道，哦，原來套戲都會有咯。 不過佢誇張化咗嘅，即係講翻嗰個蜘蛛俠三代同堂咧。咁、有個Spider-Man Tower 嘅嗰、那個報館《浩國日報》咧，咁、我買咗嗰盒嘢啦。佢入面有啲角色個電影都冇啦、即係佢有陣時又會虛報其實嘅。 嗱嚟緊黑豹二，你睇下今次個玩具講嘢係咪真啊？嗱， 好啊好啊， 陣間同你講， 大家睇下 近住杯道路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需要封闭，车龙排到青田路近住大兴村，就系屯门嘅明琴路去蝴蝶村。近住杯道路因为要处理较早前嘅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龙尾排到青田路近住大兴村。较早前西沙路近住西沙茶座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呢一段路交通回复正常。红隧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慢线嘅意外都系清理好，呢一段路嘅交通都是回复畅顺的。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有车龙噶，排到去元芳，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过咗电话机楼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世贸中心。喺九龙方面，西九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海丽村嗰段比较车多，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去到龙盘苑。喺新界方面，元朗嘅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咧，仲系挤塞，车龙排到天福路；朗业街去元朗港铁站方向咧，亦都挤塞，龙尾排到去振兴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政商各界积极融合大湾区嘅发展， 盘点25年。 今集请嚟立法会议员李子敬。 其实广州发展非常之快啦，物业嘅价值啦亦都升咗唔少啦，见证住广州同埋我哋国家嘅发展啦。 立法会议员姚柏良， 广州亦都系一个历史名城啦，分为11个区，其实区区都有特色。 盘点25年。 主持黄永、杨文瑞、洪以敏， 星期三晚上7:30，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9:07，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今晚美股表现啊，道指要跌啊，跌313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跌43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09点，港股 ADR 咧都要跌啦，咁啊外围市况都跌嘅，港股 ADR 咧就跌222点啊，今日咧应该港股开市都系低开噶啦，咁啊睇下表现系点啦，咁啊投资者咧就做好啲观望嘅准备啦。 林慧，够钟上堂啦， 9点钟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朝早嘅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林慧就请嚟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慧。早晨啊 ，Clara。 早晨，芭比，各位听众早晨。 Clara， 我估咧作为言语治疗师嘅你咧，好多时咧都要协助家长处理好多咧特殊学童嘅行为问题噶啦。特别常听到咧，应该就系父母咧嘅一啲求救嘅信息，就系话：哎呀，点算好啊？我都唔知点样处理佢呢啲行为问题啦，好迫切，好急需啊！咁样 系啊，同埋好多时咧，家长会觉得：哎呀，佢净系听你讲噶，佢唔听我讲噶。你同佢做啲乜嘢佢都做，但系我翻到去做乜都唔做噶。咁我谂你都会听好多呢啲咁嘅情况啊。会唔会啊？ 都会啊！咁但系讲真啦，呢句说话嘅底蕴其实就系、是、都系要处理咗嗰个行为问题之余咧，亦都要教识埋家长喺面对呢啲情况嘅时候，家长应该要点样处理、 啊？系啊，因为其实讲真，我哋真系唔系一个魔术师咯。咁我哋点解会好似家长会觉得，咦？点解佢真系喺 Clara 度咧？佢真系系咁乖、咁合作、咁配合？我翻到做唔到咧，咁其实有好多问题嘅，即系个情况，例如可能系话个细路仔个能力啦，同埋佢个表现啦，例如可能小朋友其实佢系咪已经系识得听指令咧？有冇听指令呢个能力咧？因为家长好多时咧就系高估咗，会觉得喂呢啲指令日日都做噶啦，日日都讲噶啦，不过讲极你都系唔做咁样。咁呢一个咧就其实真系要个细路仔真系要识，即系我哋要观察到个细路仔啦，评估到细路仔系咪真系识咯。咁当你知道咧个细路仔咧，原来咧佢系未曾有呢个能力之余，而家长咧就以为细路仔一定做到，即系例如可能话你快啲去攞杯水饮啦咁。咁可能对家长嚟讲，喂呢啲真系吓、日常日日都做噶啦，佢咁样都听唔明嘅咧。咁原来可能佢真系唔系好明噶喎，个细路仔，尤其是我哋啲特殊学习需要小朋友，唔系话大家都系2岁或者大家都系3岁，咁人哋都听得到，我哋都应该听到。又或者有时系低估咗我哋嘅细路仔嘅能力，即系会觉得，算啦，我细路仔乜都做唔到噶啦，我不如唔讲呢句指令啦咁。咁变咗我哋嘅细路仔咧，其实佢去学习啦，同埋不断咁去实习啦，即系去听呢个指令去做呢一样嘢咧嘅机会又会少咗，咁所以咧一定要攞到个平衡点先至可以系大家OK 啦，咁啊觉得大家都有成功感啦，个细路又听你讲啦，然之后咧又觉得可以再深入啲去再俾一啲唔同嘅指令啊咁样咯。 咁但系详细其实有冇啲乜嘢嘅巧妙或者方法可以喺呢度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系啦，咁我头先讲啦，就系话佢冇咁嘅能力啦，咁可能即系佢嘅扭计啦，佢个扭计咩叫扭计咧？咁其实就细路仔可能会难嘅，例如举个例子，可能个家长同个小朋友讲，嗱你先做呢一样，你先做 A， 然后咧就可以做 B 咁，咁啊弊啦，个细路仔唔明咩叫先啦。咩叫后啦？亦都可能佢连嗰个 A 嗰样嘢，佢未曾去 明白同埋處理到，跟住仲要做埋個 B 喎、 嗯。 咁個細路仔咧，好自然咧，佢就會係會有情緒出嚟嘅啦，因為佢會知道媽媽想我做呢一樣嘢，但係我真係唔係好知嗰兩樣嘢點做之餘，佢亦都唔識得去話俾你聽啊，我唔識啊咁。如果識得講呢句已經好好叻㗎啦。咁所以咧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我哋咧就要明白個細路仔可能佢個語言未曾去達標嘅話咧，我哋將件事可能拆散少少，可能話。頭先可能話你首先去洗手，然後咧就出嚟食飯咁樣先算啦。咁可能家長會覺得，喂，真係日日都洗手，日日都食飯㗎啦，仲要我講嚇講極你都唔做嘅咁，點解細路仔成日都你叫喂食飯啦食飯啦，快啲去洗手咁，佢做唔到嘅原因係即係真係佢冇咁嘅能力，我哋就拆散啦，成日都講話拆散佢。咁可能你話好啦，而家去洗手。咁、那個細路仔咧就明白洗手，佢就真係會去洗手啦。洗完手嗰陣時話俾你聽，好啦，我哋跟住食飯啦。咁跟住佢就識得行去個飯台度食飯咯。 嗯。 咁當然亦都唔排除個細路仔咧，佢係知道曬嘅，但係佢唔想做，即係覺得我唔想食飯啊咁。咁呢啲亦都會係去扭啦，亦都會係會發脾氣啦，有情緒啊咁嘅情況咯。 係。咁啊，所以咧都要好好咁樣觀察啲小朋友嘅一啲反應啦。因為我估咧，就算係同一個方法都好啦，喺唔同嘅場景或者唔同小朋友嘅狀態上面咧，都未必會有。同一个效果，所以咧家长其实都要有一个好强嘅洞察能力同埋应变能力嘅、哦。 系啊，其实你最紧要咧就要学识分析咯，因为其实分析嗰个嘅行为先系最重要，同埋自我嘅，即系当个家长静落嚟嗰阵时候，自己亦都去分析一下啊，喺呢个情况之下，点解个小朋友佢会系咁样做咧？又好似头先讲话，你同一时间就叫佢做 A， 然后做 B 咁样，即可能话你同我执完玩具，跟住咧就去雪柜度攞杯雪糕。你会觉得即家长大人就可能会觉得喂攞雪糕食、哦、你点解唔做啊一定做啦咁，但系原来可能喺嗰下佢系唔想去执玩具，或者系佢唔识去执玩具，或者系佢咧好多挫败感，因为可能当佢执玩具嗰阵时候，每一次执玩具咧都系俾妈妈批判嘅，即可能妈妈话唔系咁执噶，要咁样执啊咁、 嗯， 可能佢会觉得呢一个玩具我摆落呢个盒度，但系妈妈就可能话唔得噶，同你讲过几多次要摆落呢个盒度。咁樣，咁其實家長可能冇留意點解小朋友佢係想擺喺嗰個盒度、 嗯， 本身你想原本擺嗰個盒係唔一樣咧。咁喺呢個情況咧，我哋真係首先要冷靜咗先咯，同埋即係多啲喺小朋友度去做，因為佢可能佢次次都係擺嗰個盒度、 嗯， 而家長咧就次次好堅持要佢擺喺。佢想擺個盒度，咁喺呢一啲情況之下咧，咁其實大家都會有情緒會顯身噶。 咁所以我估計咧，真係嗰個溝通係好重要之餘咧，其實都要一步一步去了解個小朋友嘅反應。即係我覺得特別係小朋友咧，自己未必理解自己點解會有咁樣嘅情緒啦。有時咧聽到家長嘅一啲説話唔明白嘅時候咧，可能又會再多咗一種擔心或者係心急嘅情緒嘅時候咧，可能就未必會咁叻去擅長處理自己咁多咁複雜嘅情緒咧。就更加容易衍生一啲行为问题咯。 系啊，咁同埋家长咧，有阵时咧，佢会觉得喂呢样嘢系真系系一个好容易，咁但系点解细路仔真系做嚟做去做唔到？系其实每一件事我哋都要分开嚟去做分析，即系可能佢唔肯刷牙，咁系一样嘢嚟嘅，系一个行为嘅处理嚟嘅。咁可能佢唔肯食饭，又系一个处理。跟住佢唔同你配合去执玩具，亦都一个处理。就千祈唔好咧，就将全部嘢咧。就啊炒埋一碟，就係佢唔聽我話。咁喺呢個情況咧，其實家長自己本身都好氣餒嘅，會覺得喂我真係好盡力噶咯喎，我已經係盡曬我所有個能力噶咯喎，或者係有家長可能會聽咗好多好多嘅講座噶咯喎。咁但係你聽講座還講座，因為個講座係講緊係一般。嘅小孩啊，一般嘅處理方法啊，未必係喺你個細路仔度去用得著嘅，要個別化翻嗰個小朋友，再個別化翻個小朋友咧，佢邊一樣唔聽你話，咁你就專係處理咗嗰一樣先，即係執玩具。咁你呢個禮拜就專職咧去學習，即係其實家長都要學習嘅嘛，即係學習翻嗰個執玩具裏邊點樣可以拆到佢好散。例如可能話，紅色擺呢一個箱，黃色擺呢一個箱咁樣。咁當個細路仔咧，佢有咗個成功感啦，有家長有個成功感啦。咁之餘咧，咁你就已經係處理咗一個行為啦。咁處理完一樣再一樣再一樣。 一樣逐步逐步嚟咧，咁就會好好多噶啦。 所以咧都係要慢慢觀察，而且咧即係經過一件事件之後咧，我哋真係經一事長一智啊！唔係淨係喺自身嘅行為上面啊，有時喺管教小朋友方面都係嘅。每一次發生事情啊，或者有行為問題衍生嘅時候咧，我哋可能又會多咗一啲機會去同佢哋溝通啦，從而又可以了解佢哋更加多，知道佢哋點樣諗啦，又或者點樣去理解大人嘅一啲説話。咁對於成個溝通或者對於佢行為問題改善嘅方面咧，都會有裨益同埋有幫助噶。 係啊，最緊要係互相理解啦。咁細路仔亦都會知得到媽媽啊或者爸爸係開心嘅，咁佢就會跟翻呢一個行為模式去做，咁就大家就好和諧噶啦。 嗯，好啦，咁我哋希望咧就越嚟越進步啦。今朝早唔該曬嘉慧， 唔好客氣， 拜拜。Bye bye。 跳舞长得高，生得矮都闪一亲当时候，疯疯癫癫张开口喷气泡 ，oversize underpriced， 通通不要讲做。I'd rather aim high， you better reload， 闪烁眼神配合稀有几好，进入光荣嘅道路。全体靠自豪代替展露，如果有乐园轮流报道。让路差，围起了地盘代替荒芜，来兴建自由投怀送抱。 又同大家讲下音乐，编钟是中乐的一种，它亦都是最古老的乐器之一，在古代的祭祀仪式当中已经用的了，而以周朝就最为经常使用。编钟分为上下两段，共16个钟，而编钟的外形其实是椭圆形，声音洪亮，有16只大小不同、音色不同的钟。在乐队当中，一听到编钟的声音，都会令人有一种庄严和肃穆的感觉。喜欢音乐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李小姐喺度。早晨啊，李小姐。 系啊，早晨啊，阿 Barbie 你好啊。 你好啊，李小姐，我知道你咧同啲同事关系一定好好，同旧同事嘅关系都依然系咁好、啊。 你知唔知我啲同事咧？其实我呢间同事呢间公司咧做咗成廿几年啦，识咗佢哋咧都廿几年，有几个姊妹咧。因为同期嗰阵时咧，我哋都系好青春嗰阵时咧一齐做嘢啦，你知啦，廿几岁。跟住又識咗五個姊妹啦，感覺我哋好 friend。咁其中咧，點解打電話嚟點唱咧？就因為我因為有個姊妹咧，佢嗰陣時就大家同期一齊生 B B 啦。咁跟住而家佢個女咧有個二女啦。 就啱啱结婚，就10月17号，咁就喺荃湾结婚，咁就希望想祝福佢哋咯。 嗯，将所有最好嘅祝福都可以送俾佢女女啦，同埋佢自己咧。哇，如果个女结婚，即系话做人外母噶咯， 系啊，好开心啊！因为咧，我哋几个啲，即系我哋几个姊妹咧，大家啲女都而家20几岁，咁大家睇住，而家呢个系第一个结婚，希望我哋几个啲姊妹，有啲仔有啲女啊，咁嚟紧应该都快结婚，我不过都要 嘅。咁希望个个都系啦，即系有个幸福美满嘅将来啦。 系啊，因为由细睇到佢大咯，咁。 嗯，真系嘅，呢、這个 Auntie 都唔话得吓，等佢开心。 系啊，佢结婚，祝佢哋白头到老啊，恩恩爱爱啊。因为佢个老公又系肥肥白白好得意啊，咁好开心见到佢哋两个张相，咁跟住自己咁就同埋我哋几姊妹啦，咁大家都大啦，咁呢句嘢都啱咯，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 嗯，希望佢哋都幸福甜蜜啦，而见到佢哋幸福甜蜜嘅人咧，都一样咁开心咁幸福甜蜜啦。 系啊，大家好咯，安全，大家健康， 系啱。好啦，多谢晒你电话，李小姐。 好啊，好啊，多谢你啊，拜拜。谁说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依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 你唔中意我啊？ 点解咁讲呢？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追踪31。 追踪31嘅时间，今日嘅邀请阿畅出嚟啦。早晨阿畅，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喂，今日夜晚有啲咩好节目睇下咧？ 系啦，咁啊礼拜三啊，呢个傍晚6:30都有我们的超青联。咁啊，每一集咧都带大家去睇下咧一个咧香港超级青年联赛嘅球会嘅。 系， 咁今集犀利啊，香港好多 fans 嘅，就系南华。 哇，少林寺啊！ 冇錯啦，咁啊南華咧，即係香港第一支嘅華人足球隊啦，即係好多香港人都識得佢噶啦，百幾年歷史，亦都係我哋香港足球歷史上面咧贏得最多頂級聯賽嘅冠軍球隊。但係好可惜啦，喺2017年咧，因為揾唔到班主注資啊，南華咧就自己退出咗港超聯，就自己降落去甲組嗰度作賽。咁佢哋就集中資源就從事呢個青訓嘅工作。咁今晚咧，我哋就一齊聽一下佢哋嘅青訓啦，搞咗五年啦，佢哋原來有一個所謂嘅南华足球青训五年计划嘅，我都好想知道个内容，同埋想知道佢哋咁多呢几年嚟啦，即系青训咗一啲，佢哋不嬲都系少林寺啊嘛，正如你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咁啊一齐听下佢哋嗰啲足球小将啊，究竟而家成效系点啦？ 系啊，再加上佢哋呢个青训咧，其实系同英国方面嘅知名啊足球呢一个嘅英超球队车路士足球学校合作噶， 系啊，咁啊加入咗呢个英超嘅特色，咁啊更加令我好好奇啊，想睇下佢哋搞成点样啊！ 系啊，咁啊有阵时再睇埋咧，即系我哋港台电视32咧，咁啊耐唔耐都会直播一啲嘅叫足球赛事嘅时候咧，即系两个节目环环相扣啊，令到我哋对香港嘅青年嘅一笔足球员咧更加认识咧，同埋更加有机会支持佢哋啊嘛。 冇错，咁我哋真係好需要支持香港嘅运动员嘅。 要话七点半嘅时候，我哋有盘点25年，今日有啲主题系啲乜嘢呢？ 係啦，咁呢个节目呢，我哋每一集都请嚟呢，即係嗰啲籍贯喺大湾区唔同城市嗰啲香港政界人物，咁听下佢哋呢对佢哋乡下个印象同埋未来展望嘅。咁今集呢嘅主题城市就係广州。咁我哋呢就请嚟两位立法会议员，李子敬同埋咧姚柏良，两位咧都系广州系嘅组织啦。咁佢哋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咧，香港同广州嘅经济往来关系同埋文化交流上面可以有啲乜嘢嘅机会啊。咁今日七点半夜晚大家要留意一下啦。 哦，真系都想知道广州咧，其实都系讲广东话啦，不过咧硬系同我哋即系当然有少少不一样啦。但系大家又有啲咩可取之处咧？咁我哋今日夜晚又可以留意一下啦。好，八点钟有咩节目呢？ 八点钟夜晚有呢个医生与你啊，咁啊同大家继续咧去探讨下呢个新冠嘅疫情。咁啊新冠疫情咧好多人都唔中咗招啦，咁但系即系康复翻啦嘛。咁但系有部分嘅新冠患者咧喺康复之后咧有所谓出现呢个长新冠嘅症状。咁系啦，我身边朋友都有一啲嘅。咁啊有见及此咧，呢个香港中医中药界联合总会咧，佢哋推出咗一个中医药新冠康复治疗计划，就为嗰啲合资格嗰啲康复者咧提供最多10次免费嘅中医药诊疗服务。 哦，几好喎、 啊！系啊，好好啊！咁啊，想知道呢个计划嘅详情，同埋咧究竟呢个中医中药对长新冠有啲乜嘢疗效嘅话咧，今晚8点就听下咧呢一个联合总会中医中药联合总会嘅主席同埋会长上嚟同大家现身说法啊！ 哎，好啊，咁啊，同我哋非常之息息相关啊！咁啊，等我哋咧点样可以喺呢一个嘅新冠疫情底下继续咧，将我哋嗰啲仲有少少病啊或者后遗症嗰啲咧都剔走埋佢最好啦。 冇错啊！ 好，唔该晒阿陈，拜拜。 唔该晒。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混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正所谓出街都要睇下天气啊，咁部分时间有阳光啊，初时咧有一两阵嘅骤雨啊，日间系干燥嘅，最高气温咧大概31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啦，离岸及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展望啦，未来数天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嘅，依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69%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9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屯门发生致命车祸，清晨5点几，一架客货车沿屯门青云路往龙门居方向行驶嘅时候，同一架单车发生碰撞，单车上嘅71岁男子受伤，送院抢救，其后不治。油麻地一间私家诊所涉嫌出售俗称免针纸的新冠疫苗接种医学豁免证明书，一个76岁男西医和3个诊所职员以涉嫌串谋制造虚假文书罪被捕。

沙田鄉事會路落翻去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沙田街市嘅支路咧，較早前都有交通意外嘅。呢一宗交通意外都係清理好，一帶仲係車多少少。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交通係正常嘅，紅隧港島入口嘅交通係正常。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去紅隧方向車龍排到新樓街，加士居道過海龍尾喺渡船街天橋近果欄。東區海底隧道嘅九龍入口排到匯景花園，將軍澳隧道嘅將軍澳入口龍尾欣怡花園。路面情況喺港島方面，東區走廊去柴灣方向落返去渣華道嘅支路車多，龍尾去到城市花園。喺九龍方面，龍翔道去觀塘龍尾龍盤苑，反方向龍翔道去荃灣近住彩虹村呢一段都係車多，車龍排到觀塘道近住啟業村。喺新界方面，元朗嘅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呢仲係車多，車龍排到去水邊圍交匯處。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去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八三零，杨洋、赵老师，且视天下。 皇位争夺，政治角力。杨洋饰演嘅王子，赵老师饰演嘅公主角色，除咗都系武林高手，两人身份亦卷入皇位争夺、尔虞我诈嘅政治斗争下，究竟边个系胜利者呢？ 国剧八三零，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0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3-24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你亦可以在网上递交申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最近有一间出名攞嚟放相嘅社交平台，增生咗好多播放全画面影片嘅次数，引嚟好多用户嘅不满啊！但呢个社交平台就回应，睇片咧系新趋势嚟嘅，但你顾及人睇片，会唔会流失咗你班旧客呢？好彩佢都有听大家嘅反应，作出改善。 逢星期六朝早六点至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知识会社。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一个好人。不同的人看相同的事物，会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角度，正常哦，大家成长背景不同，学的东西不同，经历不一样，就会有自己的看法。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自己会这样看呢？有些人的观点是来自自己独特的看法，看到一件事经过分析又好，自己直觉都好，观点是来自自己。亦有部分人的看法完全不是自己的看法，只是见到人哋点睇，自己跟下跟下就觉得是咁睇，人云亦云。早排网上有一张相，一位速递公司的员工一只手推住一架手推车，俾一位跌倒的老人家坐，送佢去目的地，另一只手拉住其他嘢。见到呢张相，大家都话人间有情，互助精神值得嘉许。听闻相关公司亦都有将呢种行为化为奖金，嘉许员工。 有呢种大爱精神当然系好啦。正所谓帮到人就帮。我相信呢位员工喺帮呢位老人家嘅时候，完全冇谂过会有啲乜嘢报酬，纯粹发自一份爱心。经常话希望爱心可以传递俾其他人。琴日喺互联网上边见到差唔多嘅景况，又系一位速递公司嘅员工，佢扶一位伯伯过马路，但系网民嘅留言出现微妙变化。有啲网民就话知道有奖金，所以搏一搏拖阿婆过马路。此话一出，呢张相完全变咗质。当然，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意见嘅自由。问题系喺表达自己独特意见之前，有冇谂过点解自己会咁样谂嘢呢？一张帮人嘅相，当事人冇谂过叫人影，纯粹好简单地扶一位伯伯。只系由于之前相同嘅事牵涉到有金钱，所以某啲网民就将所有事情摆埋一齐联想，觉得自己有一个好独特嘅见解，就系今次呢位哥仔唔系发自爱心，而系想得到奖金。我哋一方面期望世界可以变得越嚟越好，但系当世界朝住呢个方向行，有啲人又唔相信，到底佢哋期望嘅世界系一个乜嘢嘅世界呢？我反而好想了解佢哋嘅心态，因为对于我嚟讲，咁样谂嘢真系好奇怪。如果唔想再俾呢啲人用咁嘅眼光睇自己，是不是应该见到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第一时间不是去帮他，而是即刻除低自己件衫，再遮住自己块面先去帮人呢？究竟是好人难做，不好做好人，不会有好人，还是我们逼到大家不应该做好人呢？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钟。 期待中我反枯燥，流浪街中的好一段日子，从未相信命运就是天意，只知道自我世界有苦恼。世界谁人又知道，平坦的不一定是好，有些失意并未公布，想将我们与痛快向你倾诉。听说外面浮华如乐透，走出这世界会有千个梦意，痛恨从前为何无从目睹，听说这世界再次变得很美，忘记了今天失恋，寄望在明天，心中更自我，凭我的感觉找到朋友，都踏着命运脚步，抗拒风雨，找到爱慕，在每一天我要不断进步，你会某天叫好。是好，有些失意并未公布，想将我们与痛快向你倾诉。听说外面浮华如乐透，走出这世界会有千个梦意，痛恨从前为何无从目睹，听说这世界再次变得很美，忘记了今天失恋，寄望在明天，心中更自傲，凭我的感觉 要好。 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今日朝头早嘅饮食图鉴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即系豆腐其中一种嘅，其中一种咧就叫做呢个玉子豆腐。 嗯， 玉子豆腐，钟哥中唔中意食先？ 中意， 我好中意食玉子豆腐噶。 其实豆腐类我都喜欢。 哎，我都系、哦，豆腐咧都有分好多种嘅。咁太多嘅品种，我哋下次咧先至再讲啦。咁、但系如果你话豆腐有即系唔同品种可以有唔同嘅整法啦，其中有啲咧就好适合炸嘅、 嗯， 有啲咧就真系煲，譬如滚个鱼汤，你落豆腐，抌 两嚿落去。 系啊，其实又系、哦。咁、你譬如日本有日本自己形式嘅豆腐，中国方面亦都有我哋自己唔同款式嘅豆腐嘅。咁、我自己都豆腐普遍嚟讲，我自己首选通常都会喺街市买先嘅、即系街市买，等佢即刻似个感觉咧，新鲜啲。 你仲有好多衍生噶嘛？即 系 譬如话豆泡、 豆泡系、 豆腐花、 豆泡我都好中意食。 系啊，即系好多衍生嘅，即系呢一类型嘅豆制品。 系啊，如果食嗰啲我就食辣啦，食嗰啲辣嘅面嘅时候，如果你落翻嗰啲豆泡咧，啲豆泡就索晒嗰 啲辣汁、 系啦，哇，嗰、个谂起都相当之野味啊、好啦，咁啊讲翻呢个玉子豆腐。玉子豆腐咧，真系普通街市都有得卖噶啦，豆腐档嗰度咁啊一条条嘅，咁啊佢啱啱面世嘅时候咧，我记得嗰阵时个感觉，哇，觉得好特别。点解个豆腐会有咁香嘅蛋味咧？系啦，而且佢嘅形状咧就有别于一般我哋成日谂住嗰啲四四方方嗰啲豆腐嘅、好啦，咁呢个玉子豆腐咧，咁系其中一种材料啦，主要都系主要嘅材料。咁另外大家亦都可以准备定咧，就系一啲。一大饼嗰啲紫菜，咁系日式嘅、韩式嘅冇乜所谓，因为韩式嘅就唔好用嗰啲有盐嗰啲吓，即系有啲韩式嗰啲即食嗰啲餸飯嗰啲就有盐啊有油嗰啲就唔需要噶啦，总之一大块嘅，因为韩式佢哋都有啲韩式寿司噶嘛，咁用嗰一只嘅紫菜其实都 OK 嘅，跟住另外亦都要准备定啲可能生粉啦、芝麻啦、葱花啦，咁其实就已经系准备晒啲材料噶啦、好啦，咁我哋首先个步骤非常之简单，我哋就将嗰个玉子豆腐咧就剪开咗佢嗰个包装口先啦， 挤出嚟 系啦，挤出嚟，挤嘅时候小心啲，因为玉子豆腐真系豆腐嚟嘅，咁、所以佢就好容易咧会整崩咗佢，系啦，咁我自己就力求完美啲啦，就唔想成日食嗰个豆腐咧见到佢崩口啊，崩口咧感觉上唔够完美，咁所以我就剪咗个口之后咧就慢慢掟佢出嚟、只要佢一有空气入去个胶袋入边咧。佢就成條蛇出嚟啦，系啦，咁我自己就會準備定兩三條呢個玉子豆腐啦。咁、然後咧我嗰個紫菜方面咧，就頭先就叫咗大家準備定一大塊啦。但其實除一大塊之外咧，坊間仲有啲紫菜嘅 size 咧，就係細啲嘅，大概係一大塊嘅一半或者三分一。咁用嗰個嘅 size， 即係好似一個手板。一个大啲嘅手板嘅一块紫菜嘅 size， 咁、你咪将嗰个玉子豆腐，你已经将佢攞咗出嚟噶啦嘛。你发觉嗰条玉子豆腐大概佢嗰个长度咧，就有少少似我哋嗰、那个手板嘅长度，即系其实就系头先所讲嗰个已经可能切开咗紫菜嗰个长度。然后就好简单嘅啫，你就将佢卷，放喺嗰个嘅 紫菜上面卷， 系啦，就卷，慢慢卷，慢慢卷，慢慢卷。咁卷咗之后咧，你就可以将佢咧就。切口，不过紫菜咧有个巧妙位嘅，紫菜巧妙通常咧你就卷完之后咧，你就要将佢好似黐胶水噶嘛，咁你梗系唔可以真系落胶水啦， 用水啊， 冇错啦，用少少水之后，其实好似整水饺嗰一类咁样，用少少水 就得啦， 冇错啦，黏少少水咁样。如果你真系卷寿司嘅话咧，啲寿司师傅除咗用水之外咧，其实佢哋都中意用一粒饭粒。 用一粒飯粒咧就黐喺嗰個嘅紫菜個面上邊，跟住一貼貼落去嗰個壽司個太卷嗰個位嘅時候咧，咁亦都可以黐埋，因為 飯本身都有黏 係啦。特別如果你愛嚟整嗰啲叫做壽司米嘅時候咧，咁嗰啲黏力咧就特別強啊嘛。好啦，咁但係我哋呢個唔係整壽司米嘅，我哋就可以用翻嗰啲水咧就黐一黐翻個口，然後你就真係切啦。咁切嘅時候咧就大概係。两 cm 啦，两 cm 就当系一嚿嘅，咁所以你话一条嘅玉子豆腐咧，大概你可以切到五嚿出嚟，咁我自己就中意整多啲嘅，咁因为我觉得都几香口，整完出嚟之后，咁我就会准备三条嘅玉子豆腐，系啦，咁如此类推啦，咁你就将佢切，咁你就已经可以幻想得到喺个脑入边咧，其实佢系一嚿， 系啊， 系圆柱体咁样嘅，一嚿。好啦，然后咧你就将嗰啲即系你准备咗啲生粉嘅，咁你就可以炸嘢嘛，咁你就揉一揉佢，跟住咧就已经准备晒啲材料啦。好啦，咁啊可以开个都唔使炸嘅，煎就得噶啦，就落少少油喺个 pan 上边，跟住煎。煎嘅时候咧，就你发觉嗰个肉子同埋嗰个紫菜咧，个香味就开始出嚟啦。跟住你可以加少少嘅豉油或者沟稀嘅豉油，其实都 OK 嘅。然后咧就再准备定啲芝麻啦，一路煎嘅时候就一路撒喺上边，磨碎咗嘅芝麻其实都 OK 嘅，即系一路煎就一路扭咁样。好啦，跟住咧你就可以准备埋啲葱花，咁啊撒上去，等佢再有一个咧。啲葱花都再煎香口嗰一個嘅感覺， 同埋佢多個色澤咧，即係多個綠色撞一撞。 冇錯啦，咁然後咧就煎到咁上嘅時候，你就已經知道咧，佢熟啦，熟咗嘅時候咧就放喺個碟上邊。咁你就發覺咧呢一味咁簡單嘅餸咧，你可以就咁食啦。有啲人就中意，譬如送啲嘅飲品又得，甚至乎咧就係小朋友食嘅話咧。因为小朋友又中意食鸡蛋，又中意食豆腐嘅话咧，肉子豆腐就好啱佢。同埋紫菜餸饭本身个口感咧都几香口，系啦。咁你就可以俾小朋友咧就好简单咁样送下饭啊，咁啊已经可以成为咗一餐啦。咁呢个咧就叫做肉子豆腐紫菜卷啊。咁我就觉得咧，大家可以试一试喺即系夜晚嘅时候，叫加个餸俾啲小朋友，唔怕佢哋偏食啦。 我的享乐时代， 公哥 点啊？ 呢个礼拜都系要睇翻米联储局议息啊。舒服噶都系，近排都冇咩睇。我依排有啲空虚啊。 今日有新嘢，听哦。如果冇记错，好似有星战新嘅剧集喎。 啊，好似系， 好似今日又 系 一号。我冇记错，好似系今日。 咁大家又可以睇下，如果唔系好闷，因为 其实而家你唔使惊闷，真系不愁寂寞。 嗯， 佢呢一个嗰啲串流平台又好，或者唔同嘅电视台啊，网上。大把嘢睇啊！ 不過我自己啊，煲完我之前喺環節都有講過嗰個非常律師啦，嗰、個自閉症嘅女律師嗰、那個，哇，真係好好睇！ 我仲未開始睇，仲未， 但 係 你 再開始 記住捱過頭嗰兩三集咧，真係好睇。 任何一套韓劇咧，大部分都係。捱头嗰两集，个个都系咁讲，捱头嗰两集，好多套都系咁样。 因为咧，琴日咧同啲朋友仔食饭啊，咁啊都有啲好熟嘅朋友仔啦，即系譬如天怡咁啦，食饭啦，大家好耐冇见，就聚下食饭。跟住咧，我话啊呢套戏呢套剧好睇啊，跟住话边度得噶咁样，我睇咗个片头麻麻地，跟住话嗱你谂下呢个女主角。唔靚，我都睇曬，你會覺得好唔好睇？跟住佢就即刻話係， 即刻就心動啦。 因為平時我都係會睇下靚女啊嘛，我即係見佢唔靚，但我都睇曬， 即係劇情好好啦。 係啊係啊，即係佢入面有好多， 但係又頭兩集要捱， 唔使望住阿小白講啊，哦， 要佢要睇劇， 唔係啊，係啊，小白咧對於韓劇好挑剔噶，尖尖啊，要求高啊， 因為咧即係真係老實講啊。唔係好聽唔明咧，好容易卻步對我嚟講。咁如果你話，譬如有啲串流平台嗰啲咧，佢啲係講法文嘅，其實佢有啲嗰啲我其實我都睇得好辛苦，我睇睇下都譬如都係轉翻英文算啦。但又覺得睇英文個版本咧，同佢口型唔升咧，又好似有少少。 而家有字幕噶嘛，可以揀字幕睇。 係嘅，係嘅，都啱。 你個人個門檻左搖右擺 係 真啦。 其實最近咧，串流平台我見到有一個都係蝙蝠俠嘅。 咩古代蝙蝠俠，咩去咗咩古代嘅日本嗰個咧， 卡通片嚟噶嘛嗰個， 係啦卡通片。咁佢嗰個咧其實有個絕密位嘅， 嗯， 佢原本嗰、那個星語版本咧， 嗯， 就係、是、日語嚟嘅，係 啊。 咁但係我咧又覺得好奇怪喎。咁你蝙蝠又冇理由讲日文㗎。係 囉係囉係囉。 咁日本畫㗎嘛嗰、那个。 係啦咁我又撳返個英文喎。咁但係我睇睇下英文嘅時候呢我又忍唔住轉返個日文喎。因為點解呢咁你蝙蝠係講英文嘅。但佢報警全部都係日本嘅。咁你古代嘅日本嗰、那個去咗古代日本。佢、古代日本又冇理由講英文喎。嗰套嘢呢我左跳右跳我都唔知道聽咩好。 其 實佢最好有廣東話版本。 我咧都接受一下新事物， 系咯， 系今晚啊，听晚系一个挑战对我嚟讲、嗯，因为咧，大家有啲好史诗式嘅巨献咧，我冇睇过，记唔记得就系、是、阿凡达， 哇、哦， 阿凡达依个 reboot 喎， 但系佢呢个唔系呢个系。叫做重製版啫， 係啦係啦係啦， 佢唔係再拍一次， 係啦，佢呢個重製版 之前嗰套再好似啊，今次好似唔係 3D， 呢個係串流平台啊嘛， 佢 IMAX 版啊，唔係入戲院嘅，嚟緊入戲院嘅，嚟緊入戲院嘅，咁樣咁跟住咧啊，我會禮拜四要睇，但係咧我唔記得咗阿凡達咧呢套戲啊。原來165分 鐘，係啊，好長噶。 我依家究竟有冇耐性可以睇到一套？ 有，放心啊， 係咯， 係放心。 嗱，我未睇過，我零手全身未睇過，你兩個都睇過， 睇過啦， 睇咗啦。 但我唔入去睇，因為我覺得啲公仔好核突，成由始終我咧藍色嗰啲人好核突，啲耳仔好核突，乜都好核突咁樣啦。 嗰陣時上嘅時候仲盛傳大家要去揾呢個潘多拉星球 啊，最後好似唔知喺紐西蘭定還是喺大陸有啲景緻咩狗仔溝有啲似啊嘛， 係啊有啲似嘅， 好似類似係咁樣講。原來咧阿凡達數數手指幾多年前嘅作品？ 唔止啊，十幾年前啊， 13年前嘅作品。 咁今日睇你會唔會覺得舊咗阿凡達？ 我唔知道 我要再睇先。 我唔敢講，因為我真係好似我話齋，要譬如歐美睇過嘅當新戲睇咧。但如果我睇過，我都要如果有冇阿小白正話講嗰個感覺咧，我真的要再入去睇我先。 佢俾你温習咗先嘅，因為嚟緊有阿凡達續集《水之道》， 你唔使擔心， 又唔使擔心， 因為佢一次過拍四集。即系嚟紧会有阿凡达二三四五啊， 系 咩？即系每隔两年 上次嗰个就第一集啦，十几年前嗰、那个， 而家就有第 二三四五 啊，每隔两年抌一次出嚟， 都系十几年前嗰班人啊。 哦，个内容我唔知噶， 唔系因为佢都画过啫，其实嗰啲人都系画出嚟。 咁你都有演员噶嘛？因为真系， 至于系咪嗰个演员 就不得而知。 要个演员入咗入去嗰个世界先阿凡达。 暂时第二集都仲系嗰两位嘅。 O K， 帮你打个电话俾。詹姆斯金馬，James， 問下佢究竟啊嚟緊嗰二三集係同一個演員啊？大家有機會入下戲院啦。 如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神光大 梁永忠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